非法移民的渔船，渔船其后被护送到南部雷焦卡拉布里亚和墨西拿两个港口。葡萄牙在世界杯出局，队中球星斯朗基斯坦奴朗拿度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国家赢得世界杯冠军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大梦想。过往五届世界杯，他付出自己所有，从未放弃梦想。斯朗说这个梦想不幸破灭，但强调自己永远不会背弃队友和国家。他只是希望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对葡萄牙的奉献从未改变。他又再次向国家致谢。今届是斯朗第五次参加世界杯，他已经为葡萄牙出战196场，追平科威特一名球员，并列为国家出场次数历来最多的球员。翻嚟本港，本港近日购买止痛退烧药物的市民增加，有药房表示个别牌子的药物已经卖晒，亦有药房实施限购。港九药房总商会估计，一至两星期后，相关药物能够恢复正常供应。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会确保药物供应，医管局有充足的存量应付需要，呼吁市民无需过度反应购买药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帕卡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7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晚天气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中期天气相当清凉，多云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进一步下降。现在的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着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萨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帕卡集结在北纬 19.2 度、东经 128.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沙美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5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有毛毛雨；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这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 至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同皮疹等。一般持续两至三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 有病症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早晨，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到早上的6:10，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里面有白权浩在陪着你们一起起身，虽然早上的时候气温都比较上清凉，1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65% 的早上，但仍然希望大家在星期一的早上紧守着自己的岗位，要上工上学的就准时起身。12月12号星期一，农历11月10日九的一个早上，继续呢都是有晨光第一线陪着你们。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有人说人的心情呢是不断受到环境所影响，这个都不是第一次在节目那里跟大家分享了。的而且确呢是的，咁我哋点样先就可以调节好我哋嗰个嘅心态各样嘅嘢呢？好简单嘅啫，其实只要我哋心入面亦都有属于一个自己嘅环境观，一个自己嘅世界，咁就得㗎啦。例如当出面风雨交加嘅时候，你可以选择呢喺自己心入面感受到嘅係蓝天白云嘅快乐。秘诀好简单，就是当譬如好似今日咁嘅日子啦，蓝天白云嘅时候，咁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记住呢一个嘅心情，然后咧就将呢个心情喺一啲你自己遇到困难嘅时候啦，都一样咧就系发放出嚟嘅话咧，咁就可以好快脆好快脆咧就可以知道点样令到自己嘅心情咧就再tune翻。人千祈咧就唔好俾自己嘅情绪影响自己的智商，因为这样就很浪费啊。所以呢我们都要想一想啊，我们怎样可以做好自己呢？就是调节到自己的心情，永远都是轻松简单。那你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呢，感觉都没那么紧张啦。心入面仲未有蓝天白云唔紧要，听住呢首歌顶住档先。 每每在命途遇困，心在扭阵，无作叫唤大伤感。哦，我说纵是太灰沉，你别垂头再抖震。每每世事难尽兴，求别要守着点来到。在你心坎，哦耶哦，那是蓝天与白云，换在了欢欣，哦耶哦，我想心里真有真有无穷快乐可发生，天上有无穷的幻变，纵是变，纵是变，热炽的心也是温。就算天上有难明的幻变，在你心中的天空始终会有晴朗的天。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出面室外温度15度，咁天气方面大致多云以及干燥，咁早晚天气相当清凉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19度啦。当大家而家喺朝头早嘅时间啊。可能都已经諗緊啦，啊筹备緊或者正在享用緊你嘅早餐。这个呢个呢同食物都有啲关系喎，几得意喎。我哋可以望一望啦，近年全球呢都成日都话喂我哋都要环保啲喎。咁日本咧就有一间嘅叫铁路公司啊，决定咧就要拉面店回收嘅猪骨拉面汤汤底咧，就尝试制造呢个生物柴油燃料代替咧就传统嘅燃料啊，除咗可以减碳之外咧，据讲啊呢个车厢入边咧仲会飘住嗰啲炒饭啊拉面嘅香味，咁啊有好多人咧就哇嚟讨论下啦。其实这个位于就是宫崎县的一个铁路啦，在2005年因为受到台风影响而停运，经过重新改造之后新的面目就现在就出来了。这个铁路就由一架柴油机驱动车和两架客车所组成的，即是它不是那些主要干道来的。它车程就30分钟，你听下去呢听埋呢个人数你就知道啊，佢真係好似观光系列嘅，佢可以坐呢个60人嘅。佢哋为咗减少呢一个嘅碳排放，早前呢就将观光车嘅燃料呢就换成呢个猪骨汤嘅拉面嗰个汤底呀。我有啲怀疑，其实架车唔会坏嘅咩，即係你又有油又剩咁，佢一着嘅时候噗一声应该听到嘣跟住爆炸。但佢又冇喎。早前就将呢一个观光车嘅燃料换成呢个豚骨拉面汤制成嘅生物柴油燃料。豚骨拉面汤嘅燃料咧就由一间福冈佢哋嗰度嘅运输公司啊咁开发嘅。先将咧就猪油同埋拉面汤分开，好啦， 分咗之后呢，然后就经过啲特殊嘅蒸炼方法，所以呢个汤底呢係不会变硬㗎。除咗呢就利用啊会令到烟雾减少之外啦，闻起上嚟就有啲叫做拉面炒饭嘅味道，咁所以呢暂时佢哋就话到大获好评。我都有啲兴趣，都想知道呢到底佢係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嘅车行得到啊。有关消息报道之后啦，令到唔少嘅日本网民啊咁得到，哇好奇怪喎、闻到呢种嘅味道嘅时候，可能你一路坐车呢咁就啱啦。喺呢个终点站最好呢就摆返间呢个拉面汤喺度，咁等啲人一落车嘅时候呢闻到即係食指大动，即係正如我哋行过啲人士炸鸡铺嗰啲排气口我都系㗎，喷出嚟啲烟闻完之后呢唔觉意闻到就觉得哦啲炸鸡都好香喎，即刻呢好似想引我去食咁样㗎。这个车呢咁唔知道大家有冇机会去到坐下啦，咁、但係嗰个揭秘呢咁真係够晒分啦。 光阴跑跳掠过，得到的却不记起，什么风光亦有限期。不安感会掠过，倒影于镜中对比，谁看到我如没空气？不分眼睛闭紧，原来下世纪以来能忘于翻滚。停下，我想问，为那些没了的争吵都失自我，为那些是与非伤心的很多，谁不是这么盲点我转圈，没意思，没有意思，要怎么走出？ 就揾嚟呢首歌曲，佢系嚟自 Robin Yip 嘅《自问自答》啊。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66%啊。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咁啊，消委会都出咗一啲嘅叫报告啦。咁啊，关于咧就系呢个羽绒啊、丝棉被啊，咁啊一啲嘅测试嘅，咁啊大家其实一打开嘅时候咧，都应该几容易咧就见得到噶啦。 因为咧天文台都话俾我哋知道啦，嚟紧九天嘅天气方面啦，咁啊见到嚟紧星期四嘅时间啦，咁啊有少少雨啦，咁啊再加上气温会跌到13度噶，去到下个星期嘅时间啦，例如星期日啊，星期日气温更加只系跌到咧最低啊，暂时嚟讲最低系去到10度，咁所以咧今日啱啦，咁啊呢啲关于咧就系羽绒啊、丝棉被咧，佢哋嘅调查报告咧今日都几啱大家咧就去到睇一睇噶。嗱，想个被咧又耐用同埋又保暖啊，咁啊可以减少佢嗰、那个洗嘅次数噶，因为每一次洗嘅时间咧都会损害咗佢哋嘅性能，咁啊若果要避免整污糟嘅话啦，咁可以加一啲嘅被套，亦都咧就系要勤换嗰个被套啊吓，所以咧入边个褥咧就唔使点样洗嘅，除非你真系整得好污糟啦，反而咧嗰个被套咧大家就要谂下计。多啲咧就保持住呢个干净，咁样咧就可以保持住佢嘅性能同埋温度啦。啊，所以咧今日特别咧就提醒大家，咁啊可以咧就上翻网揾啊消委会啲报告，咁啊研究一下咧就个别牌子啊到底边啲系啱你咧。如果你咁啱要换嘅话，除咗呢个之外咧，咁啊亦都可以见到佢哋有一啲关于咧就系暖风机，更加话到咧就系、是。如果你是便宜的，他们的标题甚至乎就是譬如你见到国产货，便宜的国产货其实就比美就成千元那些贵价货的，那这个报告就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参详一下，那不需要就很担心这些冷风了。那例如刚才提过的羽绒啊和丝棉被，那有部分的品牌啊，只是呢就200几蚊都已经呢就是可以高分过呢就千几蚊嗰啲。所以呢就睇下大家到底懂唔懂得去到用啦，同埋保养佢。一个好嘅保养呢就可以令到我哋呢啲嘅生活啊可以更加安全，即係保暖啊，保暖方面做得更加好啦。外面的室外气温现在就15度，相对湿度 66% 的。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和干燥，早晚天气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就吹强风的。好了，展望本周中期天气相当清凉，多云，有几阵雨，有时天气冻再加上雨叫湿冻，体感的感觉就会特别寒的，大家留意住。周末期间气温进一步下降，刚才讲到了，暂时12月18号下星期日的时间气温会是下降到去到最低的10度左右。 即将发生，也懒得管开心痛心。Oh， 全身伤势通通不要紧，如同咗添加的快感。唯一不想一个人，原来明知想嫁的人，爱到天昏转眼地暗。我不在乎生命沉 ，But you wanna be the one。原来迷恋偏偏更吸引，似过山车知觉剧真。想下沉，太想下沉。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跟你相爱相杀数不清，兴奋加动咗纠结的心情。你要我爱你，我愿做到清醒。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would you wanna play this game？ 不爱清醒，胆小心惊。Give me love, give me pain。只想玩出了火，留明心刻骨的痛楚。Oh， 沉溺感觉通通很赤裸，投入得不想知结果，谁管一生一世么？完全无需分这末世，个也不想等到下世，痛苦亦成小问题。即使这种痛最彻底，我也遇到剩一切，你要好好将。 相信数不清，喜欢一动作勾结的爽情，你要我爱你偶然就痛醒。 Would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would you wanna play this game, 不爱清醒玩做心 game, give me love give me 九分啦！呢首嘅歌佢嚟自身边嘅 Love Pain。十五度嘅气温，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将南隧道同将军澳跨湾连接路开通，运输署呼吁今日首个工作天，市民要留意相关交通同公共运输安排。运输署话，观察到不少市民揸车体验使用新隧道，加上今日翻工同翻学的车流，预计新路段在繁忙时间的交通状况会非常繁忙。呼籲駕駛者預先瀏覽運輸署網頁或流動應用程式，了解經將南隧道來往將軍澳的主要行車路線，亦可因應實際交通情況選擇合適的道路，包括將南隧道或將軍澳隧道往返將軍澳。另外，今日開始將會有五條新增專營巴士路線行經將南隧道。运输署呼吁乘客及早了解路线、班次和巴士站位置等，并已经提醒巴士公司留意乘客需求，弹性调配巴士加强服务。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密切监察情况。美国太空总署新一代探月太空船猎户座号完成为期25日的绕月飞行任务，重返地球。当地时间早上9:40，成功降落在墨西哥夏加州半岛附近的太平洋海域。在今次绕月飞行任务中，猎户座号一度飞到距离月球约96.6公里以内，并最远在太空飞到距离地球约435,000公里的位置。名为太空发射系统的火箭，上个月16日搭载猎户座号在佛罗里达州金乃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今次是无人飞行测试，主要目的是测试猎户座号的隔热罩，为预定于2024年的首次载人绕月飞行计划，以及2025年的载人登月计划作准备。乌克兰首都基辅第列伯河左岸传出爆炸声，报道话爆炸发生时当地没有响起防空警报。另外，乌克兰农业官员表示，敖德萨港在当地星期日停止运作，因为发电机未能启动，但并没有谷物贸易商考虑暂停出口，预料他们将继续透过另外两个港口运送谷物。官员又说，该两个按乌俄协议可出口乌克兰谷物的港口目前局部运作，其中一个可应付80%的处理量。乌克兰南部的战斗持续，乌方指控俄罗斯在当地星期六在敖德萨发动无人机攻击，虽然10架被击落，但有5架击中能源设施，约150万人受停电影响。至于俄罗斯占领区内的梅利托波尔市，已经流亡的市长表示，乌军正反攻当地。

星期日咧就最低去到10度嘅咁样。 哎哟， 咁啊呢个天文台嗰个就系咁讲啦吓。咁但系今朝咧想同阿钟哥讲咩咧，就唔系净系讲温度。记唔记得嗰只德国嗰只八爪鱼保罗啊？即系喺十年前啊，哇，十二年前添啊，系啊，成功预测多个嘅世界杯嗰个嘅叫做咩啊？准确度非常之高，系啦系啦系啦。咁今年咧，原来咧都有只神兽啲 friend， 嗯， 佢咧就系 咩生物啊？今次 呢只咧系一只熊猫嚟嘅。我呢只熊猫咧，我即系睇翻报道咧，系卡塔尔嘅大熊猫。 哦。 系啦，咁啊，嗰个可信程度咧，点解可信程度高咗咧？起码只熊猫喺卡塔尔，即系近啲啊，唔使咁远啊嘛。 咁佢嘅预测今次嘅冠军系边一队？ 吓，我哋先睇啊，佢咧就估中咗咧，法国同埋阿根廷咧会打入呢一个嘅四强嘅。 嗯， 系啦，咁啊，我觉得要估中咧打入四强都难啊。嗱，如果你照翻呢一个嘅结果嚟讲咧，即系之前咧，我都有喺节目嗰度提过嗰个游戏开发商咧，咪中咗两届嘅， 阿根廷啊嘛， 系咯，啊又俾佢胡运过关、啊，又可以 呢只熊猫，佢喺几时预测咗法国会入咗四强先？佢喺最初嘅时候啊。还是啱啱踢紧四强嘅时候， 佢系喺佢最初嘅时候都已经咧有预测噶啦。不过可能因为本身呢只熊猫咧，可能啲人气唔系好够其他嗰啲劲啊，所以而家 就得啦。 而家先至揾翻啲报道出嚟咁样嘅。 哦，咁我咧就有我就同佢少少唔同啦。 吓， 即系我就比较近啦。 吓， 我最初咧即系未开波啊，32强嘅时候， 系 咁我咪话。葡萄牙嘅 系啊系啊系啊， 葡萄牙冠军有冠军上啊嘛，咁你记唔记得葡萄牙嗰场咧输咗俾边队啊？ 葡萄牙 即系啱啱 输咗俾嗰啲啱啱啊，啱啱就输咗俾摩洛哥， 摩洛哥啦， 系啦系啦， 即系咁样啦， 系啦。 咁你知唔知我喺葡萄牙对摩洛哥开波之前，我就估系葡萄牙输， 竟然系。 所以我嘅对佢嘅信心咧，突然之间跌咗啊！ 哎呀，有冇啲咩征兆令到你会觉得对佢嗰个信心跌咗咧？ 咁又冇乜啊，纯粹一个直觉啊， 吓， 即系纯粹一个直觉嚟嘅。咁因为今年即系由一路打落嚟咧，其实有啲叫做啊，即系我哋简称叫做爆冷嘅情况都高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日本都赢咗几次，赢咗两 次啊。 有啲爆冷嘅情況比較高啊嘛，我諗啊，咁我一路喺度覺得葡萄牙贏，葡萄牙贏啊，會唔會真係爆冷咧？咁我再睇翻嗰啲即係唔同地方嘅一啲嘅比率咧，哇，真係差幾遠嘅喎，即係一點幾倍同六點幾倍嘅分別啊嘛， 係 喎，唔通嗰日咁凍，真係會冷嘅？ 咦，你喺呢個賠率嗰度揾到啲端倪嘅喎， 係啊。咁係啊，咁係咪好似有啲膚淺咁樣？但係又估唔到，就真係發生。 嗯，所以都真係好難，好難預測呢樣嘢。 我比阿熊貓遲咗啲， 但你都預測到佢葡萄牙會啊，有啲弊，有啲弊藝喎。呢個真係 係啊。咁而家剩翻四強咧，咁我又喺今日嘅時候跨下海口啦。 嗯， 咁啊睇下喺邊度咧，因為連巴西都唔喺度嘅時候咧。 嗯。 如无意外，可能真系游戏开发商会做。 系啊，而家都有啲 机会阿根廷， 有啲机啊，嗬。 系啊， 上届就法国啦，咁我纯粹以一个普通人咁讲，麦巴比都已经攞过呢个世界杯啦，咁细个就已经攞到个世界杯啦，上届攞咗， 不如 今届俾阿美斯啦。 咁佢唔会打电话俾美斯，或者美斯唔会打俾佢，喂，你上届攞咗啦，咁就俾我好喎，咁唔会噶嘛，都系咁踢嘅啫。 唔会，其实佢哋个个都想攞嘅，如果唔想攞就唔会。麦巴比喺巴黎圣日耳门嗰度搞到咁多大龙凤出嚟啦，原因就 系 因为都系非常法国想攞呢个世界杯。所以吓都系值得期待。 如果真系有呢个电话打，C朗打咗啦，喂，我想攞 系咯，即系头先听新闻咧，先哇听翻 C 朗嗰啲战绩嘅，原来佢系即系世界上啊，系代表自己国家出场踢呢一啲嘅比赛咧，系最多嘅一位球员。 系啊，咁其实我嗰阵时葡萄牙咧，我都有少少预感咧，葡萄牙会输嘅。但系呢个你唔好理佢系咪马后炮。但系咧，因为我睇到个位就系、是，因为我觉得葡萄牙咧系有啲仗势不和嘅情况出现。 嗯， 即系啊，佢又 C 朗又俾人摆咗去做后备啦，然后又中场先出翻出嚟。咁、你见到其实佢系啊，佢喺场边咧一路，佢唔系话佢都支持对波，但系成日感觉上咧。佢係好想，喂，唔係咁踢噶，你等我嚟啦，有呢一種咁樣嘅心態。同埋上一場波咧，佢踢完之後啦，咁佢自己大勝嗰場啊，佢自己都係少少唔開心咁樣走，咁啊啲鏡頭又影住佢，佢都係自己走。今場波輸咗，佢都係自己走。咁你變咗睇到佢同即係同隊波啦，或者同個教頭咧個感情好似。有好令人哋担心嘅地方，咁佢、我从来冇怀疑过佢系想帮葡萄牙咧攞呢个世界杯冠，个个想攞啦。佢赢过咁多奖，佢呢个未攞，佢梗系恨攞啦，一睇就知 道。系啊，不过唔使担心嘅，因为正所谓个波系圆噶嘛。 吓、 啊，咁嚟紧四年之后仲有啲咩发生，其实冇人知嘅。 哦，咁啊系啊系啊， 系啊，咁、可能再踢咧。突然之间离咗界咁样，即系冇人知啊！ 系咯，成为年纪最大踢世界杯嘅一位选手。 系啊，咁啊到时先算咯。咁同埋即系无论点都好，佢嘅纪录已经系即系冇人能及噶啦。 系啊，系啊，叫佢继续 keep 住 fit 先。呢四年继续都系食鸡胸肉先，唔好食鸡髀住， 唔好饮汽水，攞走佢， 顶住。好，翻嚟再讲，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好多、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时间嚟到早上六点四十五分，出面十五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5%。咁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雨及干燥，早晚天气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1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啊。展望本周中期天气相当清凉，多云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进一步下降。而家15度嘅气温，收听紧系晨光第一线。 一个人，还是一片云，或者突然最乌云，会记得。记得一个人，还是一个尘，或者自然没灰尘，有几多事已死。是肉身，很谦卑的人，很坚固的人，一出生一刹就眉头掉眼泪，而最后碰着几多种好人，几多种丑人，从万世梦中想。明白过所有人，那人信任并骗人。一个人， 脸上，有太多美丽的藏在心，很污糟的人，很清高的人，一出生一刹就未流掉眼泪，而最后碰着几多种挑衅，几多种笑。 出边啊，室外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64%。 谁明白过所有人？那人爱人变杀人。一个人，谁是人？ 呢首作品咧嚟自 Eason 陈奕迅嘅《人啊人》，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大家都希望咧精精神神啊，咁啊今日咧嘅咁啊亦见到有隧道啦，咁就张南隧道嗰度咧就正式通车啦，转头咧都会同大家睇睇咧就呢个张南隧道方面通车嘅情况嘅。有晨光交通天文台，而家先听听职场 KOL 系列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 KOL 系列咧邀请到 ID 系统分析师阿涛喺度。早晨阿涛， 喂，早晨小柏， 你好啊。咁最近都多咗好多朋友咧去旅行，咁你啊仲喺度录音啊，即系你都仲未去啦。 咁 我哋可以先做呢啲嘅准备功夫嘅。嗱，而家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地图咯，可以帮助到我哋去唔同地区旅游嘅时候咧，都可以用到个地图帮我哋。带下路啊，或者去估算一下咧，就是、我哋需要嗰个行车时间，以及咧就交通嘅配备措施等等嘅。咁而家好似都出咗啲新嘅地图，定还是有啲地图有啲改革咧，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 啊。咁啊，而家咧都地图导航不嬲都唔陌生噶啦。咁啊，而家咧开始咧多咗一啲咧系 AR 导航啊。 嗯， 系啊，咁啊就系佢透过你可能影住个相，即、就、系、是、用你个相机啦，咁啊拍摄个街道啦，咁啊跟住之后咧。佢就去幫你喺個街道上面咧加一啲嘅圖案，譬如我想去呢一個某一個地方喎，咁跟住咧你就可以開住個鏡頭咧，咁跟住地圖嘅 Apps 咧就會顯示一啲 AR 嘅箭嘴指住嗱，你行照住呢個方向行就冇錯噶啦。咁去到即係去到差唔多嘅地方咧，佢就話你可以到達啦，就入去啦咁樣。 哦，我以前咧曾經亦都用過類似嘅地圖咧，咁啊試過去旅行嘅時候用啊。咁啊佢同我哋而家現時用一個即係叫做鳥瞰嘅模式啦，即係由上面望落去。咁啊佢最不同嘅地方咧，就佢即係呈現咗一個都幾。立體嘅感覺，就好似我一路行嘅時候咧，佢就有一啲好似喺高速公路旁邊嗰啲大型箭或者賽車旁邊啲大型箭嘴咧，不斷就指住我到底應該行邊個方向。咁嗰個質感咧係強啲，因為咧由上邊望落去有一個大嘅麻煩嘅地方係咩咧？就係、是、有陣時啲位立體咧，可能係上層、中層、下層嗰啲咧。佢就睇唔到啦。咁而家用呢、這個係啊，用呢、這個叫做我哋自己第一身嘅立體圖咧。咁望起上嚟嘅時候，好似真係靚好多，同埋咧係咪要暗上啊、暗落啊？邊一個方位好似望起上嚟係精準啲喎？會唔會咧？ 咁呢個一定會啊，因為如果我哋好似去商場啊，或者真係去一啲層數比較多嘅建築物嘅時候咧，真係好需要咧，就會靠到呢一啲嘅。即係平面少少嘅方法咧，嚟到去導航咧就會好過真係喺上面望落去嘅嗰個情況。咁所以變咗如果當我哋真係譬如去緊旅行嘅時候， 去一啲好即係比較多建築物嘅地方咧，咁呢啲就好有用啦。 嗯，咁大家如果去旅行嘅時候咧，不妨就可以試一試呢一類型嘅軟件啊，咁幫助自己去旅行都去得輕鬆啲。咁但係話時話，咁我哋有陣時可能有啲地圖 update 啊，或者各樣嘢嘅時候，梗係開心啦。不過我哋碰啱咧，如果我哋下載咗一啲叫做有漏洞嘅軟件啊，咁我哋又應該點樣防範？又或者喺我哋 download 之前，其實會唔會有啲軟件本身都有 bugs 嘅，或者有啲木馬程式，我哋有冇辦法可以預測到或者偵查到嘅咧？ 咁坦白讲啦，如果着话一般嘅使用者咧，你系想真系容易咁样察觉到佢系咪一个木马程式，其实都真系唔容易嘅。如果唔系，佢都坦白讲啦，唔会 Google 上到架啦。咁、所以变咗咧，当我哋真系要去使用一啲或者要装一啲 apps 嘅时候，最好就系自己可能要做多少少 research， 先至好去装啦。咁、譬如係可能問下身邊嘅人有冇用開呢一隻 apps 啊，或者上網都睇下一啲關於呢個 apps 嘅評論，咁去了解一下究竟佢個 apps 嘅嗰個可信性嘅程度究竟高唔高？ 咦，咁如果真係想去到偵查嘅時候，會唔會有啲網上面嘅 browsers 其實我可以打一打，就令到我可以即係提醒我自己話呢一個有機會係下載之後會有啲風險咁樣嘅咧？ 都有呢一啲嘅有呢啲網站，甚至有呢啲 apps 嘅。咁當然啦，只不過呢啲 apps 可能就真係需要收費都唔一定。咁所以變咗咧你可能就裝咗呢啲 apps 嘅時候咧，佢就會幫你偵測下呢一個嘅軟件。如果佢發覺係真係內藏木馬程式嘅時候咧，佢就會話俾你知，甚至可能幫你鏟咗佢啦。 嗯，其實係咪好常見嘅？即係有呢一類型嘅木馬程式。 咁坦白講係比較常見嘅，咁但係咧又未必會經常咁樣套用喺嗰啲嘅 apps 上面，因為始終咧，如果嗰個 apps 係你經常會使用嘅話，其實佢可能即係希望啦，普通嘅用家咧多啲用呢個 apps 嘅時候提高呢個知名度咧，咁坦白講俾我都唔會直接太多呢一類型嘅程式。避免咧，可能到時發覺原來呢個係木馬嚟嘅，咁之後咧就全部人都唔裝嘅時候，咁可能得不償失啦。 咦，係喎，咁點解當初會有呢一類型嘅木馬程式嘅 app 咁多走咗出嚟咧？既然學你話齋，多人用嘅，咁我可以廣告嗰度收益啊。咁但係點解仲會有咁多有問題嘅軟件咧？ 嗱，咁好都有好多類，可能佢純粹可能做一啲嘅數據分析或者市場調查，咁但係咧佢又唔想話俾你知喎。咁亦都有可能真係佢係想真係做一啲唔好嘅事情啦，真係想攞你嘅資料然後賣出去，咁可能佢覺得，咁樣已經賺到一筆啦，佢覺得足夠啦，咁亦都有啲咁樣嘅 apps 嘅。 哦，防不勝防喎。其實如果你話我哋一般用家嘅話，咁如果要真係把關把得好嘅，係咪真係叫放棄 Android， 咁啊轉用 iOS 系統會唔會又安全啲咧？ 咁我又覺得又唔一定因為要咁樣而去限制自己唔用 Android 嘅，咁我反而會覺得可能用嘅時候就要小心啲啦，咁可能真係比 iOS 嘅時候可能會小心啲，因為始終漏洞呢樣嘢冇人估到，可能 iOS 都會有都唔出奇。咁但係如果作為一個我哋嘅即消費者咧，我會覺得睇一睇即裝 apps 之前，真係要去諗一諗究竟呢個 apps 係咪有用。咁可能其實好多 apps 好多人都經常會用嘅，咁但係即好多人都會用嘅，裝咗都冇所謂嘅。咁但係如果有啲 apps 可能真係比較少數啲嘅，通常遇到呢啲 apps 嘅時候，即遇到呢啲有問題嘅 apps 都係一啲小眾嘅 apps， 譬如可能係一啲想貪方便 remote 到自己屋企嘅電腦，咁但係咧見到呢一個有幾好，想試下，咁可能就裝咗啦。咁但係其實可能佢本身有一啲合規格嘅 apps。可以裝嘅，咁只不過你冇去裝咁解啫。 咁如果呢一類型嘅 apps 咧，當我下載咗之後啦，其實佢除咗令到我個私隱外泄咗，佢會唔會連埋部機都整壞噶？ 嗱，壞嘅情況就會比較低嘅，咁但係攞你嘅資料嘅情況咧就會比較高啦。 都唔使話驚話部機就即係突然間唔著啊，因為以前嘅年代咧，我一聽到電腦病毒咧，佢就唔係話淨係攞我啲資料啊，因為以前反而私隱咧唔係首要嘅考慮。以前反而係即係佢中咗病毒，跟住部機咧行唔到啦，攤唔著啦，呢類嘅情況就好多。而家即係個方向都不同咗。 係啊，因為就係你嘅電話多咗你自己嘅資訊啦，咁所以變咗作為攻擊者嘅話，我梗係想攞你嘅資料嚟到去即刻可以使用，都好過嚟到整壞你部電話，其實冇乜意思。 點都好啦，大家就千祈唔好去到立亂下載啊！咁需要下載嘅時候咧，就揾翻一啲有信譽嘅軟件，咁啊千祈就唔好令到自己啲私隱咁容易外泄啦。你知啊，前排你都留意得到，譬如有啲信用卡啊、銀行啊，咁又原來有啲人會無啦啦俾人碌咗錢，自己都唔知嘅。咁啊，

聚焦多项绿色环保议题，例如碳中和， 还有新能源、绿色金融及 ESG。ESG 代表环境、社会及企业管治。还有最后一个重点议题，就是绿色运输了。 你这么熟，你都有想住去啊？ 梗是，环保议题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关注的嘛。 既然是这样，我们就约一起去啦。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阿欧、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老细，2023年2月23号就是电话卡实名登记的限期了，还未登记的之后就用不到的了。除了个人用户，企业用户都要登记，我们公司都用不少太空卡的。 好易啫，记得准备好商业或分行登记证和指定负责人的个人资料，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去所属的电信商门市，就有人帮你登记的了。上咗台就唔使再登记㗎喇。 收到，我依家就即刻去登记。 有咩唔明可以搵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呀。 愉快感觉嚟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法。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阵间会唔会塞车噶？咁啊，梗系问佢啦。佢就系边个咧？今日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咁啊，早上有阿姑喺度。早晨，阿姑。 早晨。 你好啊。咁啊，先睇睇出边嘅15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65%。咁啊，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啊，白元海都已经坐咗喺度噶啦。6点开始已经坐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噶啦。咁啊，阿姑就都入咗入嚟啦。阿姑入嚟除咗陪听众，都可以陪一陪我。 陪你。 有翻啲人气喺个直播室入边都系好事嚟嘅。 冇咁冻冰冰啊。 哦、啊，好啱啊！呢句说话。啊，好 出面冻冰冰， 系啦，咁温暖嘅感觉好重要啊吓。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唔知道出边交通情况如何呢？ 好啦，咁先提翻大家，将军澳隧道咧已经豁免收费，咁驾驶人士去到收费广场系唔需要停车缴费噶啦，冇错。咁咧，隧道情况，红隧港岛九龙入口暂时都系交通正常，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只系近入口比较多车少少。 以前咧就成日听到话电话机流噶， 冇啦，今日就 啊同电话机流讲拜拜啦， 暂时啊。啊，咁將南隧道去返南田方向交通都係正常嘅。咁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都係挤塞啦，龙尾果栏。系咁多。 诶、我今日朝头早其实都好特别关心呢个将南隧道嗰一带同埋将军路到底佢嗰个交通情况，因为我都有望住呢一个嘅地图啦，睇下佢嗰啲颜色啊，咩颜色啊咁样。不过咧、好似听落去咧，就同交通组个即系我哋有一个实时啊，望住佢哋路面情况个 cam 咧，咁啊，好似有少少出入噶喎，系嘛？ 花湾桥嗰边咧，我哋暂时咁睇都系正常嘅，咁但系咧地图嗰边咧，有少少出入咯，去到。茶果岭嗰边，咁可能都仲要有少少修改，咁但系暂时我哋睇翻都系睇颜色咧，两边都系绿色嘅。 哦，咁啊好啦，咁啊所以解决咗啦， 解决咗，暂时嗱，我哋今日第一日。 第一節啫，而家咁我哋暫時咁睇就都未話好擠塞嘅。 係，咁起碼先贏第一步啊！ 係啦，贏咗第一仗先啦。 係啊，啱啊！呢、這個即係如果有多啲唔同嘅路向嘅話，俾市民去到選擇咧，咁啊唔需要淨係塞死一個位置，咁啊唔使咁塞車，都肯定係好事，即係得正啊！喺條橋下。 咁我哋都會睇翻茶果嶺道同埋東隧嗰邊咧，有好多人關注今日會唔會塞車，我哋都會繼續同大家 mon 住嘅，咁大家都要留意住我哋啦。 係，呢、這個我都好關心。因为会不会就是条桥啊顺利通了啦，咁会不会在另外那边譬如茶果岭一带个交通会不会负荷不到呢？ 昨日就塞咯，可能个个都走了去试啦，回旋处那边即是天后庙那里，咁又加埋有少撞车有少碰撞，咁就会塞少少，咁但是我哋睇返今日会繁忙时间会不会再咁样咯。 嗯，係。咁大家唔好挂住望嗰条桥，因为扎着哇条桥好靓啊，哇。睇车啊！ 睇车之余、都要睇住自己个标噶、都真系唔好踩得咁尽。 嗯， 咁咧，将南隧道入边啦，以及跨湾大桥咧，车速限制系80公里嘅。 系， 咁除咗话即系有强风措施之外咧，暂时都会系80嘅。 嗯， 咁但系去到一出咗隧道咧，去到蓝田出入口嗰个位咧，就即刻会收到50噶啦。 诶、 系啊，小心！一出咗隧道，一出咗將南隧道喺藍田交匯處嗰位咧，係即刻收到50嘅。 係， 咁咧就會上去迴旋處嗰度，咁、就會上茶果嶺啊， 係， 跟住再出觀塘繞道咁樣。但係嗰個位其實已經會收到50嘅，所以就一出隧道之前。就唔好俾到咁盡啦。 係啦，咁啊唔好諗住，哇好爽啊！繼續俾啊，繼續跟住嗰個80去啊！一去到嘅時候咧，除咗即係唔好淨係掛住欣賞條橋，仲要睇路，仲要睇埋個路牌。 冇錯， 到底係個速度行幾多？ 路牌咧就唔止淨係將南隧道，將軍澳道你都要留意。 係。 原来咧，由今年嘅11月开始咧，暂时嘅车速限制系降到50公里嘅，去翻将军澳方向。 哦， 咁所以就算唔使停车缴费咧，你都唔好俾得咁尽啦。就算你喺观塘绕道踩落去咧，你都要收油啦。 系，咁啊呢啲好好嘅提醒啊。 暂时咧，呢个将军澳道嗰个措施咧，会去到出年嘅11月8日。 嗯。咁始终呢嗰、那个叫做虽然唔使俾钱啦，咁但我觉得50都合理嘅。因为真係唔想啲人呢，因为佢嗰啲收费停咗喺度㗎嘛。 係 啦。未拆走㗎嘛。 係啦係啦。 咁佢我纯粹我諗啦，啊唔知道会唔会好似青马大桥。 係。 青马大桥佢唔使收费之后呢，咁佢嗰个收费。 个停用喺度。 佢都拆咗㗎嘛。 係啦係啦。 跟住后尾佢都慢慢逐步咁拆嘅，因为条路都仲要行嘛。 係啦。 咁唔知道如果唔需要收费嘅话啦，咁会唔会都系逐步清拆。咁如果你话50嘅都係好事，如果唔係有啲人咧就諗住，其實因為佢收費亭嗰條路咧都唔係話好闊嘅， 係啦， 你都係啱啱一架車攝到過去啫嘛， 係啦， 咁佢50都係好 嘅。你快少少就好似某啲車咁啊，試過炒咗落個收費亭。 係啊，咁就釀成一啲交通意外， 大家都唔想。 係啦，咁大家都留意住呢啲嘅車速。 同埋部分路段咧都仲係未開通曬嘅，有啲施工，因為主要都係要起翻個 T2 主幹線，咁所以有啲部分路段咧仲未開通曬嘅，咁所以經過咧都要特别小心，另外咧就要小心翻咧将嗰个蓝田隧道，其实佢有条支路咧通去东隧嘅，咁小心唔好出错出口，如果唔系咧就游花园噶啦， 系， 就好似港岛东， 最好就喺入隧道之前咧，即系左线右线，即系隧道边唔准转线啊嘛，就已经转定自己心入边嗰条线， 系啦系啦，冇错冇错， 系，如果唔系出到去嘅时候咧，就大家喺度先争路咧，一过咗个路口，或者要去到双白线啦，你就唔好转啦。 真系冇，唔好即系唔好搏咯呢啲嘢。 系好啊，好啊，好，搞掂，搞掂，唔该晒， 唔该晒，姑。 咁啊，继续今日 mon 住睇下会唔会將南隧道嗰边情况系点样啦吓。好，off 咪都讲好嘢。好，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啊，奥善早晨啊，奥。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早晨啊，咁啊，出边天气今日凉咗好多。 系啊，冻添啦，唔可以用凉添啊。 系啊， 今日真系有啲冻啊吓，咁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注意保暖啊，同埋着多一两件衫啊，咁啊。有一樣嘢大家可能遺忘咗嘅就係頸巾啦。嗱，如果咧踏入冬天咧，其實圍翻條頸巾咧，第一咧容易穿搭啦，令到你嘅穿搭咧有多啲嘅花款。第二嗰樣嘢咧，其實保住條保暖條頸咧係非常重要嘅。 係， 如果你話有條頸巾咧暖住條頸咧，隨時令到你自己個體感温度咧會上升多一兩度嘅，亦都冇咁容易咧被風吹到啊，或者咧攝親啊等等啦。咁所以咧，反而大家喺度諗啊，冬天咧要著點嘅大褸啊，要買件點嘅羽絨啊等等嘅時候咧， 不如呢即係整返條靚嘅頸巾圍一圍條頸，咁呢就會相對呢溫暖好多啦。咁呢個都係入冬嘅一個小貼士啦。咁今日呢亦都係陰天呀、啊、都幾大風，所以心機旁邊嘅聽眾就要注意返呀、啊、尤其是等車嘅時間啦。不過頭先聽你同阿姑咁樣講，好似啲交通都幾好啊， 係啊，係啊， 路路暢通係咪？ 係，都恭喜將軍澳嘅居民啊！嚇、這個，呢個唔使捱塞車啊！ 喂，其實咧，我琴日都行咗將南隧道啊，不過我唔知依家夠唔夠時間，唔夠時間，七點半之後先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少少一啲感覺啦。 哦，好啊，好啊，好啊，咁一陣再講啊，唔該曬，哦，唔該曬。好，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同埋乾燥，早晚天氣相當清涼，日間部分時間係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大概19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偏北風，另外間中吹強風嘅。展望本週中期天氣相當清涼，多雲有幾陣雨。週末期間氣温進一步下降，而家15度嘅氣温，相對濕度65%。 晨光大學， 星期一又有精偉同埋嘉明 ，Hello，Hello， 早晨啊！ 上集咧聽過你對於藝術嘅堅持啦，對於美嘅執著啦，咁我哋咧今集咧又繼續講下啲即係真係粵劇獨有嘅一啲好靚嘅東西，咁就係頭飾啦。咁、我其實都知道咧，我攞過上手啦，即以前喺演藝學院嘅時候係真係堅重嘅， 係嘅。 咁多磅嘅東西擺喺個頭度，仲要係完成一個演出，都真係唔容易嘅。係點樣可以支撐到？成件事可以完到一個演出嘅呢？ 其實你問我呢都真係信念嚟嘅啫。我好老實嘅，因為呢我基本上打從我演粵劇開始呢、就會有頭痛嘅問題㗎啦。即係呢個係真嘅，即係呢個你每個人嗰、即本身承受嗰個力唔同啦。咁同埋唔同頭飾嘅問題啦，因為我哋其實除咗喺個頭飾上面已經係重咗幾磅之外啦，咁因為我哋要吊眉嘛， 係咯、 啊、即係我哋妝板上面我哋已經要吊眉，咁其實吊眉就已經會頭痛㗎啦，有機會，即係你只要立嗰個位立得唔好，或者係唔好話好唔好，或者係嗰日嘅力度同平時唔同咗，或者係種種原因啦，咁你都會有機會會頭痛嘅。咁啊，所以甚或至有啲情況會嘔添。 真係咁嚴重？ 係啦，有機會嘅，有機會嘅。咁所以呢通常我哋都係一入場啦，即係我哋即係如果有啲場與場之間，如果一入場呢能夠除到個頭呢，都會俾個頭鬆下嘅。 係。 咁但係你問我其實即係始終啲頭飾咁靚係咪，又或者我咁講啦，我當日學粵劇，即係我喺演藝報讀嘅時候，我其中會隻手剔咗落去粵劇，同埋因為我另外嗰個就 drama 嘛，即係 drama 我係咪都剔咗㗎啦，即係爭到你一個俾我再去 try 嘅，我會揀咩？咁我就揀咗粵劇嘛，都係喺度諗，都好似幾靚咁。 即係呢個係因為呢樣嘢吸引咗。 係啦，真係靚嘅，即係你諗下，閃閃亮啊，閃閃亮啊，叮叮噹噹啊咁樣，好靚。同埋我嗰時我都係初頭都係學女仔嘅啫嘛。 系， 我初头学女仔，女仔啲嘢更加靓啦，觉得。咁之后咧就咁但系而家嘅男生都将啲头饰都整到好闪下噶啦，即系一样都靓嘅吓咁样。咁即系而家由好娇俏可人就要去英明神武啦咁样一个状态啦咁。咁就系、是、即系你问，始终个头咧，我哋咧有一支叫做骨簪嘅东西嘅， 系 我哋化妆上面咧，我哋成日都会有一支骨簪嘅东西。咁嗰啲系一啲。即係動物嘅骨嗰啲咁樣啦嚇，咁即係其實髮簪嚟嘅啫。咁但係咧，我哋有一條呢條咁幼嘅骨簪有咩作用咧？就係好多時咧，我哋就攞嚟吉入去我哋個嗰個戴裝，我哋戴咗個頭套同埋即係或者我哋綁咗吊眉嗰個吊眉帶或者係嗰啲頭飾之後，咁我哋攝唔到隻手指入去鬆下噶嘛。係。咁我哋就會靠嗰支骨簪攝入去 ，and then。就撩開佢，即係睇下盡量可唔可以鬆一鬆咁樣去令到成個頭冇咁緊，冇咁金剛圈咁樣嚟到去罩住囉。 要算咁樣位嚟嘅。 都會係嘅，咁所以有時就會吉入去鬆下咁樣，挑下挑下咁樣。或者其實呢你個頭呢痛嘅時候係可能有啲位麻痹㗎嘛。 去囉。 係啦，咁你咪可能攞支骨簪吉吉嗰啲位呢，你咪令到好似即按摩緊咁樣囉。即都會咁樣嘅，係呀係呀。 都有啲小工具可以在後台幫下手嘅， 冇錯。不過呢啲頭飾咧，即係手工錢嚟噶嘛，始終同埋係即係越嚟越 貴嘅啫嘛，只會即係你永遠手工，你越嚟越少人做。咁所以咧，其實行內入面咧都越嚟越多人會學點樣整嘅自己， 嗯， 都會有嘅。而我哋嗰陣時喺演藝讀緊書嘅時候，咁我啲師姐佢哋都有學嘅，即係佢哋自己都有嘅，成日就見佢哋拿住啲鐵線啊，打住嗰啲繩啊喺度穿啊，穿完之後咪翹啊，翹完之後 A A 膠 A A 膠之後又買閃石啊，即係又整啊咁樣嗰啲，咁所以又係一門手藝嚟嘅，即係呢個又係學多咗一樣嘢嘅，咁啊但係我就到而家都未真正落場去搞一次啦，但係其實係靚嘅，即係整到嘅其實應該係。咁所以就會平啲囉，即係如果自己整就會平啲囉。 要貴嘅話其實可以貴成點嘅呢？ 嗱，如果你話花旦嗰啲呢，佢哋以前其實如果以閃石嚟到計呢，就一定係水鑽係最貴嘅。 哇， 因為水鑽呢本身係京派嗰邊，即係京劇嗰邊嚟到用得比較多啲。咁但係有時因為即係我哋粵劇係好多時都係百家之大成集腋成裘咁樣嘅一個劇種啦，咁所以呢有時啲花旦們佢哋覺得哇即係京劇咁樣靚喎，咁就有吸過嚟咁樣啦，咁所以就越整越閃越整越閃啦，而家啲嘢就咁如果佢哋呢有啲時候呢就即係啲水鑽都貴㗎，即係講緊我嗰陣時上去北京交流，我自己都成套我就買唔起啦，嗰陣時都自己買咗一支胎咁大把，雖然其實我係仔嚟嘅，我都唔知買嚟做乜。不過係可能有時唔知啲咩活動啊，或者有時啲唔知咩戲曲需求啊，或者一啲 character 要嘅時候，咁可能有嗰支就整下咁樣咯。我嗰陣時其實買咗幾千，我就唔記得啦。不過我諗成副一定係講緊四位數樓上嘅事嚟嘅，所有投訴期基本上都係四位數樓上嘅事，甚至五位數。咁而你另外有啲技術咧，就更加而家冇咗添啦。即係就係點翠嘅，點翠就係一種鳥嘅藍色羽毛嚇，直情係即係逐片用人手去點落去啦，咁所以為之點翠啦咁樣嚇，咁所以嗰啲技術就直情係買少見少，就定係好唔我定係我唔係好肯定係咪話內地話保育定係乜嘢已經唔再咁樣做，咁所以就。只得現存嘅貨色咯，基本上可以話係。 哇！即係每一個頭套其實都係獨一無二噶啦。 係，全部都係人手嚟噶嘛。冇，因為呢啲冇得機啤嘅，冇嘅。 嗯。有冇試過喺演出又或者係後台期間，因為個頭飾嘅問題有試過啲趣事呢？ 通常咧就係做舞搶動作嘅時候，啲花旦啲頭飾咧就會飛曬落街噶啦。即係我哋有好多時喺後，因為大動作啊嘛，有啲時候咁啊好難避免嘅。咁我哋就只能夠係一路行一路喺度行經過嘅時候，就望住地下有冇踩到別人哋啲石咯，即係跌咗落個地度咁，你咪要望住，即係你又或者你諗下幫唔幫佢執啊，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咯。係啊，男嘅都有嘅，男嘅咪。男嘅再誇張啲，因為通常都係得一個盔頭或者得一頂帽嘛。咁有好多時就係一係就成個頭就甩咗，即係成頂帽或者係成個頭套或者成個水髮，你揈得太勁嘅時候，如果綁得唔好， 飛走咗， 抽揈走咗咯。咁之後你個頭有啲，仲要嗰陣時有啲同學仔咧，就係可能染咗金毛啊，成日咁樣，我哋落地都係年青人啫，你明唔明？咁就好好笑咯，成單嘢，你個頭又飛咗出去，咁之後但係你又金毛，但係你著住古裝又繼續演， 基本上可以嚟接住咁樣。 係啦，你我哋唔係一頂帽啊嘛，即係我哋唔係就咁笠翻落去啊嘛，我哋係要逐層重新再包過咁樣。咁就唯有睇下揾唔揾到方法，或者間搶嘅時候就即刻入去就再綁過咁樣咯，幫佢哋。 哎呀，所以幾時都係舞台係一個好危險嘅地方嚟㗎，你永遠唔知道 台面上 揾到啲咩嘢， 一個危機嚟。 嗱，我自己一個即係作為曾經試過玩下做演員嘅人士啦，我成日都覺得好好奇嘅，經常咧有咁多嘅拉扯啊，經常都有咁勁嘅負重咧，但點解你啲皮膚又咁好嘅？ 其實都唔係㗎。松咗你唔知啫， 長期掹住嘅啫，原來係 長期都松住，即係要查翻啲護膚品。不過唔係嘅，我見我啲前輩佢哋都 OK 嘅，即係都係做翻保養啫。咁同埋即係而家已經好啲啦，即係以前就係油彩嚟噶嘛，因為最早期嘅化妝品。 系啦，最早年嘅时候系油菜，咁而家已经叫好好多啦。嗰啲我哋真系叫化妆品啊嘛，即系只不过可能系特技化妆嘅嗰啲化妆品啦。通常我哋会买即系西方嘅嗰啲，咁所以相对地都已经叫好啲啦。 哦，咁又系，所以咧，几时都话咧喺舞台上面见得到嘅咧，大家真系要好好去谂下，喺背后花咗几多嘅时间、几多嘅功夫，先至可以做到一场真系真正嘅演出俾各位观众欣赏。所以如果有机会嘅话，多啲入场支持啦。 嗯， 唔该晒，精伟。 多谢。 真心笑到只有烟雨灰，他反正等我死那天都要走，都免不了被收回。等我早过这，早惯于过这，别留下暧昧。相恋会变吗？先假设会。以我开心之际，自我增高。几多的美好，一闪便结束。悲观比较好，将希望压缩。练习忘记你，尚未失恋，已习惯了。亲爱的。准我牵你手，牵到一半赶你走。早知你比我先放手，敲碎他好过他挂在心头。最在乎的事，是时候去练成没有。幸福得到过，原来是做错。 嚟到早上七点二十九分啦，咁啊见到出边十五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3%。揾嚟呢首音乐作品嚟自郑欣宜嘅《恐惧蚕食心灵》。而家听听七点半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呢。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张南隧道和将军澳跨湾连接路开通，运输署呼吁今日首个工作天，市民要留意相关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运输署说，观察到不少市民揸车体验使用新隧道，加上今日翻工和翻学的车流，预计新路段在繁忙时间的交通状况会非常繁忙，呼吁驾驶者预先浏览运输署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了解经张南隧道来往将军澳的主要行车路线，亦都可以因应实际交通情况选择合适道路，包括张南隧道或者将军澳隧道往返将军澳。另外，今日开始将会有五条新增专营巴士路线行经张南隧道，运输署呼吁乘客及早了解路线 线、班次和巴士站位置等，并且已经提醒巴士公司留意乘客需求，弹性调配巴士，是弹性调配巴士加强服务。运输处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密切监察情况。政府话今日零时起，粤港跨境货车运输调整为点对点运输模式，跨境货车司机可以直接以点对点形式前往作业点提货或者交货，有关安排冇限额。跨境货车司机只是需要事前通过跨境安系统预约申报，运输处会继续为跨境货车司机在香港口岸进行核酸快测，结果为阴性的司机并且凭粤康码上48小时内核酸阴性的证明才可以进入内地。当局说为了促进粤港湾是粤港澳大湾区进出口的货运物流，有利粤港两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经粤港两地政府紧密沟通之后，双方同意进行优化调整。有跨境运输业界表示欢迎，但是担心业界出现人手荒的问题。美国太空总署新一代探月太空船猎户座号完成为期25日的绕月飞行任务，重返地球。当地时间朝早9:40，成功降落在墨西哥夏加州半岛附近的太平洋海域。在今次的绕月飞行任务之中，猎户座号一度飞到距离月球大约96.6公里以内，并且最远在太空飞到距离地球大约43.5万公里的位置。名为太空发射系统的火箭上个月16日搭载猎户座号在佛罗里达州金乃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今次是无人飞行测试，主要目的是测试猎户座号的隔热罩，为预定在2024年的首次载人绕月飞行任务和2025年的载人登月计划做准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晚天气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中期天气相当清凉，多云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进一步下降。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将军澳隧道已经豁免收费，驾驶人士去到收费广场无需停车缴费。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时代广场比较多车。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就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九龙方向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苑，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龙尾彩云村，而旧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近住泽山道车多，龙尾飞鹅山道。另外，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比较挤塞。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喺马场；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宁路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喺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 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速读二十大报告。 在港岛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部分，二十大报告指出，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发挥香港优势和特点，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贸易、航运航空、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地位，深化香港和各国各地区更加开放、更加密切的交往合作，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 阿妈， 点啊？叫亲阿妈，一定系有嘢所求啦。 点会呢？我想提提你同老豆嘅电话卡实名登记要做啦。 实名登记？ 是啊，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了，未完成登记的电话储值卡，即是太空卡，在2023年2月23号之后就用不到的了。 吓，咁点算啊？ 好简单，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政局找人帮你都得。我咁孝顺，梗系要第一时间提你兼帮埋你搞啦。 你乜都知嘅？ 通讯办网页有齐资料噶，有问题仲可以打佢哋嘅热线29616699添。 爱上音乐，欣赏精彩歌曲。 热播人气作品，追踪最具人气音乐。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云浩，全日语歌曲播放节目。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15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63%，睇睇个天气先啦，大致多云及干燥啊。早晚天气相当清凉，大家都 feel 到啦。而家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咧应该又可以去到19度嘅。咁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啊，离岸间中啊吹强风。睇睇展望系点样啊？继续系清凉啊，多云有几阵雨添啊，系啊，我翻嚟有啲雨粉啊， 哦系啊， 有少少雨粉啊， 系毛毛雨咁样， 好毛毛雨，带一点嘅浪漫咁样啊。咁周末期间，如果大家睇报纸都会睇到啦，气温进一步咧下降嘅，但系去到几多度咧就未知啊。 嗯，咁啊，即系有啲标题党又话单位数字啊，咁样又话 系咯， 系啊，咁我啱嘅 下山顶咁 样，下个礼拜做冬啊，冻翻啲啊，叫做令到个时节嘢啊倍感一个气氛咁样。喂，讲气氛咧，琴日咧小弟咧都入咗呢个张南隧道嗰度啊，试下个实测嗰个尝鲜啊，报章都有讲啦，话首日咧吸引驾驶者咧尝鲜，即系第一次去试下新鲜咁样。 咁啊，点啊？你嘅感受如何啊？ 哇，好快啊！ 系啊， 从来未试过入张嗰度咁快。中哥，你可以问下电视城嗰度咧，有冇新合作？ 喂，我孤陋 快好多、啊 我。我孤陋寡闻啊！佢嗰个入口出口喺边个方位啊？ 嗱，喺茶果岭道嗰度入去嘅， 系 茶果岭道入去。咁入完咧，一出咧已经系去翻日出康城咧。如果左转、啊，左转咧就系日出康城， 已经系到咗个位啦。 右转咧就系电视城啦。 哦， 右转已经电视城咯。你旧时电视城啲同事冇 point 话迟到。 可以咁讲。唔系，不过佢有一个位棘嘅，就系茶果岭道嗰个回旋处咧，系首先系新式嘅回旋处嚟嘅。 嗯， 好多人都唔识过新式回旋处咧，而系会触犯法例嘅。 嗯， 会俾人扣分罚钱嘅。 我 转线小心啲啊！ 我翻电视个年代都十几廿年前啦，咁样啦。嗰阵时咧，即系啱啱搬入将军澳咧。最麻煩就係嗰條咩大道啊，唔記得咗，係 環 保 大道。 環保大道咧，因為嗰陣時仲係建喺建設期間啊，建設唔係條路啊，係周邊都有建嗰啲 起樓啊、 起樓啊、起 樓啊， 所以嗰條路咧入大點而要多啲小心嘅，點解咧？好多石仔嘅，因為啲貨車啊嘛，即係嗰啲泥頭車咁樣，所以就要小心啦。咁同埋嗰陣時有得賴噶嘛，哎呀！塞車啊！哎呀，地下好多石啊！ 係啊，爆胎啊！咁樣 而家冇得講啊！ 而家冇得講， 出到已經係電視城 啦。係啦，有一條新路啦。咁同埋咧，之前施政報告講過137區咧，其實你一出隧道咧，左右右手邊咧就已經係嗰個 area 咯。你要再望入啲啊，舊時咧成日如果你踩單車或者跑步去到工業區嗰啲位咧，停咗噶啦嘛個景緻，跟住咧你再望入啲，哦，原來嗰度就係137區喎，嗰度就水泥廠再入去喎，嗰度就係。嚟紧唔知起几多几多公屋，几多几多居屋喎，咁样，咁你就可以饱览晒成个将军澳啦。 如果你夜晚喺张南隧道嗰度一带出没嘅话，你仲可以欣赏到呢一条嘅桥咧，即系佢夜晚有唔同嘅灯啊，唔同颜色嘅灯咧，其实都相当之美丽啊，不断转嘅，不断转咁样，好靓啊。 系啊，咁不过如果你系驾驶入去咧，譬如我哋揸啲车身低啲嘅车咧，你系睇唔到旁边有人踩单车同埋跑步嘅， 系， 你要坐巴士， 因为佢有个屏风啊。 系啦，佢啱啱遮住咗，你唔好以为同一个 level 咁样去，即系你车路系啦，其实车路系高啲嘅，咁就但系高啲咧，如果我哋坐普通嗰啲私家车咧，都望唔到下边有啲人跑步踩单车咁样，我估惊啲人车速快啲石仔。整到啲跑步人士啩， 即係呢個一嚟咧，二嚟我相信咧就係因為如果你同車咧一路係咁行嘅時候，因為嗰條路夜晚變咗係嗰個流量都會多嘛，有人啦，有單車啦，有汽車嘅時候，雖然佢分咗幾條路啦，但如果冇屏風阻隔嘅話咧，除咗頭先譬如歐講嘅石仔之外咧，其實你跑步同單車人士見到對頭車過嚟，嗰個燈好殘眼嘅，咁亦都好影響嗰個譬如單車個安全。咁呢個屏風咁啊真係安全好多啦， 係 我哋咁 希望可以方便到啲住喺將軍澳嘅居民出嚟 啦。都玩咗十几年啦，守得云开见月明。 今朝听嗰个晨光交通天文台咧，见到阿姑喺度讲就系话，平时就系话电话机流噶嘛，今朝顺利 路路畅通啦。咁同埋特首都有讲啦，话悭咗时间，第二悭咗钱啦。旧时入将军澳要钱噶嘛，咁依家就即系隧道唔使钱。 直过 几 happy 啊吓， 几蚊鸡都可以 啊。呢个紧要呢个 系 啊，咁啊开心啦。咁啊，但系咧即系隧道就令到将军澳嘅居民开心。足球咧就令到好多球迷都唔开心。好啦，咁我 讲紧葡萄牙， 言之系啦，讲紧葡萄牙，同埋咧即系英格兰都好多球迷喜欢啦，都唔得。好啦，嗱，中国 我都忍唔住嗌咗， 要同你倾下啦。呢个最重中之重，世界杯四强，因为阿根廷、克罗地亚、法国同埋摩洛哥啦咁样。咁我同你上个礼拜咧都不约而同觉得葡萄牙好啦，咁但唔紧要。我哋昨天的我 打到咗啦， 打到咗啦，但我哋重新嚟过，重新玩过。点解？ 我唔系，我啱今朝同阿小白讲咗。虽然我一开始嘅时候同你一样，葡萄牙， 但你到几时可以转啊？ 啱啱佢同摩洛哥打嗰场之前， 系咪啊？开波之前。 你就转一转态啦，系咪？转一转态，因为你见到摩洛哥嗰、那个气势啦，亦都打得好。不过我真心觉得咧，非洲国家咧有阵时你摸唔清佢底牌啊。好老实讲，我哋几可睇非洲国家杯啊，睇嚟睇去都欧洲国家杯，或者睇亚洲杯啊， 顶笼都系南美。 系啦，你夹硬睇一场半场非洲国家杯都系睇决赛，你未必知道呢啲非洲雄狮嘅一啲实力啊。好老实讲，人哋咧可能。有大把喺手咧，大家就覺得喂葡萄牙，因為葡萄牙咧啲底牌俾你開曬出嚟，你曼城、曼聯中前場，我成日都話，哦，C 朗你冇太，大家都知道噶， 有睇英超都知咩事。 係啦，咁但係你摩洛哥啊，睇嚟睇去，有幾個球員踢車路士啊，踢下其他歐洲球隊。完结咗啦，嗰、那个讨论已经、究竟人哋嘅实力有几多咧？ 做 research 都辛苦。 小白就成日讲嗰个游戏开发商， 系啊， 就好准啊嘛。过去嗰两开头 嗱，佢虽然咧就嗰条路线咧就有少少不一样咗，咁、但系佢哋就今年系贴呢个阿根廷嘅，咁啊到目前为止佢都仲 系四强啊， 有少少似模似样啊。不过即系今朝都有同阿钟哥讲开，就话因为葡萄牙咧，我觉得最大嗰个问题系因为账税嘅问题，同埋太多传媒嘅炒作啊。 即係一隊波咧，你諗住專心踢波嘅時候，點知哇！你個個都會上網啊！而家如果球員自己冇睇咩啲新聞， 其實好易嘅啫。如果你擔心呢個問題咧、 啊， 以後嗰啲足球場啊，或者佢嗰啲運動員休息室嗰啲宿舍咧，唔俾用 WiFi， 等佢哋唔好接收到 斷佢後路， 斷佢後路，等佢哋唔好聽呢啲。 屋企睇定咗先， 但係好多咧都係叫做前塵往事嚟 嘅。 中國又記得加拿大去荷蘭嗰場咧。美斯啊，咁好脾气啊，都走埋去闹啊荷兰嗰个领队云高尔啊，即系话佢你之前做咩咁多呢啲说话讲咁啊，我哋依家赢咗啦，咁样类似系咁咧，呢啲系 连佢都忍唔住啊， 可能几年前积落嘅恩怨， 系啊， 就唔系即时通讯喺个tweet 啊或者喺 Facebook 入边讲一句半句， 我忍咗你几年啦， 忍咗你几年啊， 球王脾气都算系好啊， 同埋呢啲好多前尘往事，因为嗰阵时柏金咧又球世界波射走咗阿根廷啊嘛。98世界杯定2020世界杯，我唔记得咗边一届。总之，柏金一脚咧气走咗阿根廷，跟阿根廷啲人好嬲荷兰噶嘛，即系讲啊咁讲啦，即系 搵记咗咁多年啦， 搵翻啲故事出嚟讲。好啦，嗱，依家我哋睇现时啊，睇当下啊。嗱，阿根廷对克罗地亚，咁啊，克罗地亚咧都好强劲一个拦路虎啦，同埋咧，即系你冇得唔承认37岁嘅摩迪咧，哇，真系踢足全场。 欧洲国家杯佢都应该有份踢添， 好厉害，好厉害。好啦，咁啊呢边会唔会克罗地亚又暂停咗阿根廷咧？就阿根廷真系停咗咧，而那边上摩洛哥可唔可以发挥继续黑马嘅精神，连法国都可以搞掂埋摆平埋咧？你点睇啊，钟哥？ 阿根廷我唔知啊，即系因为两队我就唔系即系。即好似差唔多。 系，但另一边你中意啲啊？法国对摩洛哥中意啲系嘛？ 嗯， 系啊 ，OK 系。咁你系中意边队啊？ 摩洛哥， 摩洛哥系嘛、嗯？好，嗱，继续咧，有冷门嘅粉丝支持下，就 啱嘅，要嘅，要嘅，要嘅。 好啦，阿小白咧， 如果法国对摩洛哥嗰场咧，我觉得都系法国， 系咪啊？ 系啦，都系法国。喺、我心目当中嗰个决赛嘅版图咧，就系法国阿根廷嘅， 系、我中意克罗地亚嗰边，你哋两边自己搞掂咗先。因为克罗地亚今年真系踢到，我觉得有啲 似样啊， 喜出望外啊。 系啊，佢继续都系，你睇翻上届同今届都系， 系 12码嘅套路。 系啊，喂，如果系用呢啲方法咧，阿根廷可能冇乜负片。如果都系咁样，次次都系用。打和你，跟住再射12码。 咁你仲话西班牙领队都喺度讲噶，佢哋练12码练咗成千次， 系、啊、 可能克罗地亚练咗过万次。 系、 你点估到啊？ 真系估佢唔到啊！克罗地亚今年有啲惊喜，不过嗱，体育城市咧都系呢两日俾大家休息噶。礼拜三 开始啊嘛， 凌晨三点钟、 三点 一场， 跟住礼拜四嗱，你两个一个中意法国，一个中意摩洛哥。凌晨三点钟， 又系凌晨三点， 系啊，两场都系啊， 眼瞓。 喂，不如我哋约埋咩啦？ 睇完之后翻嚟 翻工， 冇办法啊！你如果唔系点搞啫？你作为一个普通打工仔，即系你周中挨夜都好伤。你即系问下 Terry 又好，即系听日问下啊李嘉仁医生上即系热气西医点睇又好。 好难啊，因为天气转冻啊，礼拜中嘅时候天气转冻，你一个被窦里边暖粒粒，你点样凌晨三点起身睇波咧？因为一直都冇入过被窦， 唯有将个电视箱嘅天花板嗰度咯， 真系咁啊！球迷，大家继续撑住，俾心机啊！ 说这故事仍能撑起，不必刻意喘息，刻意掩饰，刻意到垂头丧气，无人可指责你。猜想这次说法可会够刺客，当听着烂心死。猜想几次只会不再介意，补救也徒劳厌弃，遗留心慌遍地，还怎么敢追问？Same 次两次三次再说这故事仍能撑起，不必刻意喘息，刻意掩饰，刻意到垂头丧气，无人可指责你，猜想这次说法可会教此刻当听着难心死，猜想几次只会不再介意，补救也徒留厌弃，遗留心火偏离，还怎么敢追问、还怎么敢压着信心，你一天一天去消耗这片苦心及爱慕，因献忌这纯情语气，人人都宽恕你，随便扣押不再激怒，这片钟声接脚步不顾忌，这日来见你提防彼此晦气，忘记了多少次忍耐，既有恻隐别再来，心痛在真挚来灌溉，替你说谎掩盖，随意去欺骗与伤害，再痛也不说不必意外，醒过来自愿和错爱，还期待有未来、自愿和错爱，还期待有 七点五十三分，嚟自谷子桥嘅随意门。 我最近咧同阿仔仔都玩咗啲新嘅玩意咧，系都几特别嘅，就系、是、玩啲弹波子。 大仔啊， 大嗰、那个，因为我特登去文具铺同佢两个一齐去揾啊。试完咧就系因为想揾翻一啲咧，即系人可以互动啲嘅游戏， 系唔好净系打机。 系 虽然打机都可以互动， 冇打机 stop 咗啦， 系咪打机 stop 咗？有啲咩打羽毛球、打排球，攞住个手掣嗰啲都互动到嘅。 嗰啲 我见阿西门结衣都系咁玩， 系啊， 系啊， 跌咗啦 咩？ 成件事因为嫁咗人，销售嘅， 但系个广告仍然喺度啊嘛。 我有跟佢玩噶，系啊，都系一个陪伴嚟， 呢个 讲字 系一个陪伴嚟。 讲翻弹波子， 所以最近咧我都揾多咗，即系以前细个我有玩嘅小玩具。咁啊，亦都想同翻阿仔仔玩，即系我介绍俾佢，喂，诶，点玩啊？咁样，我以前嘅玩法又点样啊？ 弹波子你要落去揾翻个坑渠盖先得， 系啊， 都想坑渠盖上边玩噶嘛。 有几种玩法嘅，第一个坑渠盖啦，咁你喺屋企冇，咁咪自己当围个圈咯，系啊，围个圈咁样。第二个方法咧，就以前喺我自己身系小学嘅时候都有玩嗰只。弹波子就投资喺张台嗰度，跟住就我飞去你嗰边，即系我用手拍你嗰边，系啦，唔好跌落张台个。咁呢个玩法都有嘅。咁啊，同佢喺屋企玩嘅时候，你话都揾翻咧几多以前觉得呢啲游戏咧好互动，即系就算而家游戏机就欧讲得啱噶，你就算两个拎住个手仔喺度打咧，我哋都系要依靠嗰个嘅屏幕。不过以前咧就唔使靠屏幕，以前就可能靠嗰粒嘅波子，同埋嗰个较劲咧系好直接啊！即系我直头 feel 到佢嗰个力度咧，个感觉同都系要透过啲叫做游戏咧先接触到，我觉得系再親切多啲嘅，係咯。最近咧，我見譬如工展會咧，佢哋都有一啲叫懷舊嘅玩具。 哦，有乜嘢咧？ 有咩釣魚機？ 哦，即系圆盘嚟嘅 钓鱼机。坦白讲，我唔系好知道，其实佢到底嗰、那个、那个趣味喺边？ 我估系咪下边一个圆盘，跟住个鱼就会夹个头出嚟，擘大个口咁样，跟住你又食嗰、那个 放嗰啲好细嘅鱼竿落去，咁佢咬住你，咪钓佢上嚟咯。 即系其实基本上就系而家文具铺都有得买嗰啲细细个嗰啲咯。 系啦，类近嗰啲玩 细细嗰啲呢一类嘅玩具咧，我都买多咗俾阿仔仔，因为想佢可能喺即系同人。同人之間的連結會多啲啊！即係直接哇，佢捉唔到你睇到佢開心個緊張個樣啊！ 都係我非常贊成啦， 係嘛？ 但係有一個提議啦， 即係你要買多啲呢啲嘢之餘，你都要買俾佢玩遊戲機。點解呢？即係雖然你嘅家事我不便多言咁樣，但係都要俾佢玩嘅。點解呢？因為我相信佢大部分嘅同學都係打機， 係 咁變咗咧，佢要同啲同學講：喂，我琴日去打波子啊咁樣。跟住同學話：我咩打波子啊？邊部機打㗎咁樣？咁變咗佢哋傾唔埋啦， 要成為一個話題咯。 係啊，即係佢呢樣要識，即係譬如話你想俾佢多啲接觸嘅運動或者啲遊戲係要嘅，我都覺得要。咁但係唔可以冇咗另外一邊，而家個喺個世代裏邊玩得多嘅另外一種東西。 譬如玩手機，而家小朋友都係一個，我哋成日話係一個問題啦。咁、我都有另外睇法，就係、你。其實你唔可以唔俾小朋友玩手機。而家年代已經唔同咗、你家長揾個仔，老實講啊，你 call 佢，你都要靠佢自己有個電話。就算你唔俾個電話佢，你都要放個追蹤器喺佢嗰度。即係而家年代已經係咁樣。 作為家長好容易理解嘅啫。家長最想係點樣咧？個仔平時唔打機嘅。 係啦。 但係需要打嘅時候好叻。 係啊。然後即係電話都一樣。我平時我擺個電話喺度，你唔玩嘅。但係我要揾你嘅時候咧，你係即刻拎住個電話喎。 知道點樣揾嘅。 係啊。 好叻 啊！我都發覺好多家長有呢一個矛盾喺度咧，佢就又唔想個小朋友成日拎住個電話，咁但係咧。个小朋友 send message 俾佢，佢唔复咧，家长懵噶，你做咩唔复我？ 系啊， 咁佢冇拎住个电话，其实你应该开心啊。佢成日拎住电话，你又闹佢。 系，不过我自己都有啲小观察啦，见到依家啲小朋友其实用电话都系叻嘅。嗱，打机方面我唔知啦，点解叻咧？首先，有阵时入快餐店食嘢啦，跟住个小朋友会问个妈咪。你做咩唔 do 啊？咁样即系安心出行啊。咁啊，系，你过去帮我 do 啦。咁样咁啊，攞住妈咪部手机帮佢QR code 嗰個二維碼咧， 係啊。 第二咧就係去啲wedding party 啊，有陣時咧就話啊，阿 B 女，你負責影相啦，你影相好叻啊。阿 B 女真係有文有路咁樣攞住部手機咧，跟住幫個爹哋媽咪喺棵聖誕樹嗰度啊，或者咁樣影相咧，影咗出嚟嗰張相係得嘅喎。 係啊， 啲細路仔咧依家係。爱部手机嚟咧，除咗即系头先钟哥讲话，喂，俾部手机你嗱，一开始咧，你唔好成日打机，但打一打就要打得叻。啲细路仔依家又系，一系唔影相，一影 好劲啊， 影得叻。我真系觉得后世代啲年轻人咧影相咧，真系毋庸置疑。 系啊 ，perfect。 我哋成日都话，如果要影相咧，要将个镜头倒转啊嘛， 系啊， 将个镜头倒转。 我唔识噶，其实我都唔 影完之后，唔知点样影到你个人线条好啲啊，系啊，只脚又长啲啊。其实小朋友影点样好咧？佢本身矮啊嘛，佢本身已經喺個低嘅角度炒翻你上去，佢實影得好噶。咁呢個真係兩刃刀啊！嗱，譬如電話呢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啊。我自己都我未話俾一部電話一個仔仔嘅，因為其實又要開張卡俾佢，咁都麻煩。同埋佢翻放學而家有校巴，都未係好需要。但我都覺得其實佢喺呢個情況底下，佢拎住我部電話咧，佢啱佢一影相，佢一撥，佢已經識得用噶咯。佢問我可以問我拍唔拍片啊？啲掣點撳啊？但係我覺得係好嘅，因為年代 slow motion 啊，爸爸 年代唔同咗。如果佢連呢啲咁基本嘅嘢佢都唔識嘅話咧，咁其實都係一個嗰種我話諗好弊啊。 係啊， 個個都喺度進步緊嘅時候，你仲喺度石器時代咁，其實又唔係辦法嘅。咁中間呢個平衡就靠家長自己嗰個智慧。 但係你翻去同你屋企人傾嘅時候，唔好話我講嘅呢啲説話。 哦，係咩？ 係啊， 我 archive 咗㗎啦， 我冇提過呢啲嘢。 但係只要聽翻晨光嘅重温，稍嘢都會一清二楚。 当年呢一架波音747客机原定由伦敦飞去纽约，爆炸发生之后，机上259个乘客同埋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机翼同埋油箱坠落喺洛克比嘅民居，导致11人死亡，系喺英国领土内发生过最血腥嘅恐怖袭击。涉案男子马苏德五年前因为制造炸弹喺利比亚服刑，美国当局在两年前起诉马苏德，说他在1988年12月21号的爆炸案中扮演关键角色。上个月传出马苏德在利比亚被一个民兵组织掳走的消息，外界当时已经猜测他会被移交美国当局受审。美国司法部发言人说，马苏德会被带到在华盛顿的联邦法院出庭应讯。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可以话系惨情歌王子啊 ，Louis Capaldi。 I'll bring her coffee in the morning. She brings me inner peace. I take her out to fancy restaurants. She takes the sadness out of me. I make her cards on her birthday. She makes me a better man. I take her water when she's thirsty.She takes me as I'm I love it when her mind wanders And she loves it when I stay at home I know when she's lost And she knows when I feel alone From all my airs and graces To the little 好中意佢嘅声线，尤其是唱一啲叙事曲咧，真系扣人心弦啊！呢个礼拜新上榜占第十位 ，Louis Capaldi 嘅新歌《Pointles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CIBS 人人广播， 印度童话， 少数族裔人士一起参与制作嘅广播剧。 妈妈，我唔要同条蟒蛇结婚啊！ 深入浅出讲解印度文化。 印度人咧系好崇拜蛇嘅，甚至 印度人食饭嘅时候咧系大排筵席嘅。好多时印度婚礼咧都系由父母作主。 用声音带你进入 五光十色嘅印度童话。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星期一的早上，这个环节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先生帮我们分析金股会的大事件。早晨温先生。 早晨培哥。 早晨温卓培。 早晨钟哥。早晨早晨小白。 是啊，跟我们一起跟进一下美元继续被炒家沽空。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出现呢？交给你分析一下。嗯。 好啊，咁其实呢过去一年来讲的话，大部分的时间呢我们见到这个美元都是强势的。咁而当时来讲呢，在这个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数字显示呢，就在芝加哥期货市场上买卖的外汇期货当中，通常我们都见到美元是有净持仓的情况。什么叫净持仓呢？在期货市场有人沽空，有人买入，有人买，有人卖，而扣除两边的时候就是个净持仓，就是那个即係話多更加多人係買入呢一個嘅美元嘅，咁但係咧到呢幾個星期咧，我哋見到咧個情況開始轉變啦，嗰、那個美元嘅淨持倉量一路路縮減，然後到最近呢兩個星期咧，更加出現咧係淨沽空倉嘅情況。咁而截至到12月6日，即係上個星期二啦，咁喺芝加哥期貨市場上買賣個外匯期貨當中咧，美元嘅淨沽空金額咧就擴大到22.3亿美元嘅，咁啊對上一個星期咧。就是9.38亿美元的，由这里大家可以感受到呢，啲人沽空美元的情况是越来越显著的。但是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有趣的地方呢，在六大货币里面来讲呢，就似乎只是得欧罗呢是出现呢是净持仓的合约的张数，其他英镑啊、澳纽加都出现呢是净沽空的。咁所以就似乎即係个数字话俾我哋知呢，似乎市场呢睇淡美元呢就是看好了歐羅，但是不是看好其他貨幣，這個是挺有趣的事件來的。 嗯，那培哥講完個美元之後，講一下人民幣先，那就看下會不會是將來海灣國呢買石油都會用人民幣結算呢？ 嗱，呢一個咧就真係有趣嘅問題啦，因為咧上個星期五咧，我哋見到咧就國家主席嘅習近平咧就出席呢一個中國海灣阿拉伯國家嘅峰會，喺個峰會度咧就習主席咧就提出一樣嘢啦，就話咧。希望咧，即係第一樣嘢就話咧，中國咧將來咧就會咧係加大咧就對海灣國家嘅石油嘅進口嘅咁樣。第二樣嘢講咧就話咧，就希望咧海灣國家咧可以充分利用咧上海嘅石油天然氣嘅交易所嘅平台，去開展咧未來咧買賣石油咧，用呢一個人民幣去做結算咁樣。咁但係咧對於呢個嘅建議咧，就未暫時未見到海灣國家咧係有啲乜嘢嘅表態。咁一點咧一定。要理解嘅，咁美元咧有今日嘅國際嘅領導嘅地位咧，好大程度上咧係因為美元咧同石油咧就捆綁埋一齊嘅。咁個國家咧，如果你要買石油咧，就一定係要用美元支付嘅。咁所以咧，個國家嘅儲備裏面咧，就要存有咧係大量嘅美元，準備咧就買石油嗰時候咧就攞錢嚟去買石油啦咁樣。咁正係因為呢個緣故啦，咁所以咧美元咧先有今日嘅地位嘅啫。嗱，習主席咧就公開呼籲海灣國家咧就買石油，就俾中國嘅時候咧，就用以人民幣去結算啦。咁呢個無疑咧係會觸動到美國嘅神經嘅。咁所以呢一點咧，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咧，日後。會唔會令到中美個關係啊變得更加複雜啊？咁如果個摩擦越深嘅時候咧，咁當然咧對個環球金融市場嘅震盪都會相對大嘅。咁呢個我哋要留意住噶。咁對於海灣國家嚟講嘅話咧，佢哋賣石油俾中國係咪有冇用人民幣咧？其實我亦都唔排除佢哋唔講，佢哋唔表態，但係唔排除佢哋已經係做緊。點解我會有咁嘅質疑咧？因為咧，海灣國家咧其實咧有好多嘅基建需要做緊啦，咁都需要中國嘅幫忙啦。咁佢。用中國嘅基建嘅話，咁當然佢要用人民幣去找數啦。咁用人民幣找數，邊度揾咁多人民幣翻嚟咧？咁最容易嘅就係賣石油嘅時候就用人民幣，咁攞咗人民幣翻嚟就可以找數佢哋嘅基建嘅項目。咁所以咧，亦都唔排除咧，佢哋係做緊，但係只係咧。唔出聲就唔想觸動美國嘅神經嘅啫。 另外都想問阿温卓培啦，咁啊嚟緊今個星期都有議息會啊，今次嘅議息會會唔會成為今個星期嘅焦點咧？ 會嘅，因為今個星期咧，有三大央行咧就會議息，咁而都係集中係咧係星期四係議息嘅。咁星期四咧就喺凌晨時分咧，就本港凌晨三點鐘咧就聯儲局咧就將會率先係公布議息結果。咁好大機會，而家市場估都係加息半厘嘅，將佢息率咧就推上去咧係 4.25% 至到 4.5% 呢個範圍裏面嘅。咁重點我哋要睇嘅就係聯儲局咧會唔會暗示咧喺未來嗰個息率咧就去到咩水平見頂，呢個先係市場最關心嘅地方。咁另外嚟講嘅話咧，就聯儲局之後咧，就到星期四嘅晚上八點咧，就到英倫銀行議息啦。咁面對住 11.1% 嘅高通脹率啦，咁再加埋而家佢英國國內排山倒海嘅供銷啦，咁同樣咧就令到市場估計英倫銀行咧都要盡快去加息去打壓個通脹。如果唔係咧，啲人會更加要求多啲嘅工資啊，更加多嘅供銷啊會出嚟噶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市場估咧，英倫銀行咧都係好大機會會加息半厘，將個息率推上 3.5%。咁但係咧，對於英國嚟講嘅話咧，有一點必須要留意嘅，因為咧上個星期咧，英國按揭公司 Halifax 咧就公布咗英國嘅十一月份嘅樓價，咁樓價嚟講咧，就按月比咧就大跌 2.3%， 2.3% 嘅跌幅喺一個月嚟講咧，喺英國咧可以話係自2008年12月，即係金融海嘯以嚟都未見過咁大幅度嘅一個月嘅下跌，咁所以就。市場都驚啦，咁英國面對通脹又要加息，咁但係加息啲樓價又捱唔捱得住咧？咁樣咁所以就呢個就係英國嘅面對嘅問題。咁而喺星期四晚嘅9:15咧，就輪到歐央行議息。咁而家市場股咧面對住嘅10% 嘅通脹率咧，歐央行都無奈都係要加息噶啦，經濟唔好都要加息噶啦。咁都係估佢會加息半釐，將佢息率推上2% 嘅水平噶。咁當然咧，除咗頭先我所講嘅三大央行之外咧，喺星期四晚。亦都会有瑞士和挪威的央行议息的。 最后温先生和我们跟进美国和英国的通胀情况。 没错了，数字来讲今个星期两大国家就两个国家会公布通胀数字，就分别呢就星期二的美国和星期四的英国，两个都是公布11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衡量的通胀数字。我们记得美国10月份的通胀率呢就已经是急速按年比回落到 7.7%， 11月份 能不能够进一步跌呢？嗱，呢个就值得关注啦。因为喺上个星期五咧，美国已经系率先公布咗咧十一月份嘅生产物价指数，个生产物价指数按月比咧就竟然咧系上升咗 0.3%。冇错，十一月份油价系跌，咁但系佢竟然生产物价指数都要升 0.3。咁如果升 0.3 嘅时候，咁消费物价指数又落唔落得嚟咧？咁如果落唔到嚟嘅时候，咁可能会令到联储局呢会暗示嗰个加息嘅步伐冇咁快完结，咁呢个对金融市场系负面影响嘅。咁我所以今个星期二嘅通胀数字我哋密切留意住啦。 嗯，投资者呢都要好好咁去关心啦。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呢帮我哋分析金股会嘅大事件。唔该温生，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倾。拜拜。 唔该， 唔 该。 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咧讲就系讲呢个定期啊，嗰、那个三个月嘅 息率 啊，5.2厘去到，好夸张啊！旧时要做一年定期，你先去到5.2厘啦。咁依家即系高息嘅年代，三个月可以俾到5.2厘，你哋都几好啦、嗯。你而家一个月啊，12月啦，1月、2月啦，咁啊2月尾到又有收成咯。咁、有冇兴趣咧，两位拍档？关于呢啲定存方面，即系稳定有回报喎。Suppose 所以咁讲啊吓， 我小气啊。 点解？ 我之前问佢，佢唔俾啊，俾我唔要， 怀恨在心， 定还是之前已经做落啦？有啲朋友都有少少觉得笨咗嘅，就系、是、啊，之前4.2厘嘅时候做咗，咁边有咁多个100万或者50万啊？ 冇嘅，去到呢啲位咧，你永远都要捉住自己嘅心态，即系譬如买，有啲人中意买日元，谂住摆喺度咁啊，会唔会去旅行用？啊，而家又跌咗咁，唔好谂啊！你觉得嗰个价系啱嘅，咁其他你就唔好去谂啊。 系咁啊，即系唔好讲净系高息率。有啲叫金融機構咧都會推出一啲優惠嘅，就係、是、即係雖然咧三個月就俾4厘息你，但係咧有888元嘅現金抽獎喎，咁樣即係有附加呢啲啊，即係驚你唔存錢啊，我唔用個厘數嚟引你啦，即係我用啲。其他嘅優惠啊，譬如買手機有得平啲啊，或者送半部手機俾你啊，或者送一部手機俾你啊。 佢而家唔用呢啲唔得啊， 係嘛？ 因為啲錢你而家攞住咧，你去間間銀行咧個息口都相對較高啊嘛， 真 係用其他嘢咧去吸引翻啲人擺翻啲錢喺自己銀行度。 真係好誇張喎、啊！我講緊係啲即係好大型嘅金融機構、啊，即係基本上你羅羅上口嗰幾間咧，三個月咧都做到4.8厘啦。咁、你話喂邊線啲嘅金融機構咧？嗱，我講緊係實體嘅金融機構，已經冇講嗰啲虛擬銀行嘅咯、即係大家成日都有少少驚噶嘛。虛擬銀行點搞㗎？係得唔得㗎？我大拿拿攞50元或者100元落去咁樣，當然乘咗好多個零啦。我頭先講個數，喂，好似有啲驚。咁首先即係就算虛擬嘅金融機構都係受金管局啊或者合法機構去規管嘅，都有發牌嘅。咁、當然即係佢財務情況係點，我就唔逐間去講啦、不過正頭正路呢啲咧，都俾到5.2厘你。三个月咧，好似都吸引喎。小白有冇谂下呢啲噶？呢啲 如果呢个价，可能都即系可以谂一谂喎。 部署下， 嗰几个月你唔喐，你平时都冇喐噶啦。 系啦， 呢个先系 point。你平时都冇喐噶啦啲钱，你不如摆入去，咁几个月之后你又攞翻出嚟，咁啊多咗少少，饮下茶都好啊。 都唔少少噶啦，俾到5.2咧，你真系好高息。旧时有段时间你摆喺银行真系零息噶，或者1厘咁样，你摆嚟做乜鬼啊？依家有5厘嘅，可能大家。即係叫做投資者又好啊，屋企都開下啲家庭會議啊，去諗諗呢啲幫唔幫到手啦。 貿發局熱線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早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先分继续喺度啊！截至2021年咧，香港就引入咗多达3755间嘅初创公司，涵盖金融科技、电子商贸、顾问服务、资讯科技等等嘅多个行业噶。嗱，今日我哋好高兴邀请到香港贸发局大中华区研究团队高级经济师 Cherry 杨翠丽小姐咧，同我哋咧分享香港初创生态圈嘅发展。早晨 ，Cherry。 早晨，思芬你好。 可唔可以咧都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现时香港初创 创的生态环境呢？ 好啊，新冠疫情啊，都为初创企业提供了一个更加灵活多变的成长环境的，亦都为有意创业的人士提供了各种可能的。咁又赖于政府的支持啦，同埋各界的投入啦，香港初创生态圈日益蓬勃。咁直至目前为止，香港已经拥有大概132处初创共享空间啦、孵化器同埋加速器。咁市场上面咧有唔同的创业平台同埋基金啦。咁另外值得一提嘅咧，就系初创生态圈里面嘅各个持份者，例如初创公司、大企业啦、天使投资者同埋创业培训机构之间嘅交流合作咧，都十分之重要嘅。咁创业比赛啦、主题挑战大赛，正正系鼓励新尝试嘅一个好好嘅方式。咁通过举办创业挑战赛，将各个持份者联系起嚟。 咁唔知咧，对于有意创业嘅人士嚟讲咧，有啲乜嘢嘅细节系需要留意嘅咧？ 喺创业路上咧，要取得成功咧，除咗一啲外在环境嘅支持之外啦，另外内部嘅多方面配合都非常重要嘅。咁所以咧，从概念嘅构建啦、独特嘅技术啦、研发能力、高效嘅团队，以至创业资金啦，如何将科研嘅成果产业化啦，都系缺一不可。咁当中资金嘅短缺咧，可以讲系初创发展时候遇到最大嘅障碍噶。咁而家啦，除咗政府为创业者提供一啲资助嘅计划之外啦，为咗填补资金断层啦，各种为初创提供资金援助嘅加速器、天使投资者、创投基金都应声而起嘅。咁另外啦，最新公布嘅2022年施政报告当中啦，政府咧就设立咗100亿产学研一家计划。咁由明年开始咧，以配对嘅形式咧，资助不少于100支有潜力成为初创企业嘅大学研发团队咧，促进科研成果嘅商品化。 嗱，其实咧有资金嘅支持咧，就的确重要噶。呢一啲嘅创业基金又或者系投资者，其实系点样去甄选有潜力嘅初创嘅咧？ 大部分创投基金啊，或者系投资者，佢每年都喺大量嘅项目计划书里面咧，甄选出优秀嘅初创企业成为佢嘅投资对象。咁所以要喺呢个竞赛当中即系脱颖而出啦。咁首先要了解翻呢个评估嘅准则，另外咧就要做足准备。通常嚟讲啦，个甄选过程咧包括深度会谈啦、pitching 啦，以及深入咁样去了解初创公司嘅背景同埋佢嘅创业理念嘅。咁亦都会对团队嘅执行力、技术优势同埋社会影响力方面咧进行评估。咁简单嚟讲啦，概念、团队同埋商业价值呢三样嘢咧就系评估最大嘅要素。咁首先讲创业概念啦，咁创业项目如果系可以填补而家现时市场上嘅空白啦，或者系相关领域上面带嚟一个重大嘅技术突破啦，绝对系一大优势。另外，如果可以对社会带嚟更加大的便利和正面的影响，同时都可以得到投资者和市场的关注。第二就是团队方面，优秀的科创团队就需要同时具备强大的研发能力和业务执行和拓展的能力。初创业的时候，概念其实是最值钱的资产，如何将这个创业的概念成功传达给潜在的投资者，都是创业团队的一门必修课。初创企业团队虽少，不过都要各施所长，团队的执行力和协作性就是投资者看重的评估范畴。咁另外啦，商业价值指嘅就系现金流啊、回报方面啦。咁初创设计要妥善规划公司未来5年嘅发展同埋资金计划，制定明确嘅公司成长计划。生意资本咧在于现金流，管理好公司嘅财政咧就至关重要。通常嚟讲啦，一啲初创企业喺第二年比较容易遇到咧俗称即系死亡之谷嘅困境嘅，即系资金咧已经用得七七八八，不过咧业务仲未可以带嚟盈利或者系现金流。咁不断融资固然系可以令业务持续咁发展，咁不过咧初创企业都需要创造循环收入嘅元素。如果企业缺乏对市场的触觉，业务以单一的项目为主，又欠缺一些标志性的项目，或者是只是复制现有的模式，就比较难成功。 那不知道你又觉得香港初创在未来的生态趋势又会是怎样呢？ 这样的，我们就发现香港初创表现出以下的特色。首先就我们见到一些重点的行业的，现时企业和消费者的数码活动就不断增加，推动了个别行业的初创公司的成长。特别就是电子商贸供应链管理和物流业。另外疫情都加速了生物科技包括 tech 的蓬勃发展。另外我们就见到内地和香港之间的科研融合就不断加强。就创业而言，香港就有顶级的科研资源、高效的营商环境，作为金融和国际交流中心，香港是不同国籍的企业家进入内地及其他亚洲市场的桥梁。不过另一方面，香港公司营运性比较高，本地的市场也都比较小，之前本地生产的资源就相对比较缺乏。邻近的大湾区其他城市，他们现有的产业链就比较丰富和成熟。另外就是背靠广大的内地市场，公司的营运成本就相对比较低。香港初创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国内互补，真正发展出新经济动能。 今早呢 Cherry 和我们分享了很多有用的资讯，不过如果大家想接收更多的市场资讯，不知道有什么途径呢？

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原来网上面教人用箍笋同埋皮做隔音，真系得噶。颁奖 studio 期间录制的作品嚟嘅，喺佢嘅 bedroom studio 入边咧，佢哋用咗好多箍笋啦、皮做隔音。Robin 话好似翻去初做音乐嗰一种好 DIY 嘅感觉，似乎亦都对应住呢首作品中所讲嘅初心同埋肯定。作曲 Robin Yip Team 啊，填词 Team 女，编曲监制 Team 啊，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Robin Yip。自问自答，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如果你就去买嘢， 嗯， 俾咗钱， 嗯， 梗系想买啲新嘢啦。 系啊， 但系如果你话唔系，我专登买啲二手嘅，或者专登买啲叫做旧嘅，咁啊另类啊， 古董咁都旧啊，二手啊，唔知几多手添。 又系， 系啊， 明朝传落嚟嘅， 系咯， 或者清朝传落嚟嘅， 宋朝古玩， 有啲仲要，有啲仲要一定要用过。即系譬如嗰个传闻之中乾隆用过嘅夜壶， 哇， 但如果冇用过咧，即系新啦，唔值钱噶。用过嗱两件事， 用过呢、這个用过真系值钱、啊， 要验翻当年嘅基因、啊， 有冇 有基因排序？皇帝嘅基因排序系嘛？ 有冇先？都要用过先得系嘛？ 系啊 ，check 翻啲 DNA 基因咧、啊，有条龙喺度， 系啊，龙的传人， 爆 咁。咁但系买嘢咧，有一啲叫做验尸官啊，即系唔系话。真係嗰啲驗屍官，咩叫驗屍官呢？即係你買咗件嘢翻嚟，左睇右睇，睇下有啲咩花啊，或者爛啊，唔即係不似預期咁樣嘅一啲傷痕喺度啊，睇得好清楚嘅。咁但係咧，呢、這個就同嗰件物品嘅價值都有關係。譬如你買啲平嘅嘢，你未必會睇得咁仔細， 係、哦、 但係買啲貴嘅嘢。譬如你買一層樓咁樣啊，即係哇，成千萬咁買， 所以要揾驗樓官， 幾百 萬驗樓 驗樓師。逐串睇，呢度有冇花啊？呢度有冇崩啊？ 跟住長敲下佢， 咁跟住啲人一定話：喂，而家唔係買棵菜，買咁貴，我梗係睇得好清楚啦，又係明白噶嘛。咁、就係所有嘅嘢都係一個規則嘅啫。你一定要睇到嗰一樣嘢全身，你先至覺得抵啊嘛。咁、但係如果而家話俾你聽，你俾錢買啲嘢翻嚟，話明俾你聽係舊嘅，但係佢唔係舊啊。是新得嚟好舊， 佢係仿似舊， 仿舊嘅， 仿舊、 啊。你買唔買啊？整到舊嘅俾你， 整到舊， 整到舊， 整到舊嘅樣係舊啫。但係佢話俾我聽，佢真係 100% 係新嘅話咧、啊，我都覺得 OK。 係啊，依家可能真係古老當時 興，係啊， 100% 嘅舊，但係新嘅， 係新嘅。 頭先我都俾咗個鞋盒兩位拍檔睇啦。即係佢磨到好似有叫做披花咁樣 啦，啲邊咧白曬邊啊，嗰啲個鞋盒啊白曬邊嗰啲咁樣啦，好似擺咗好多年嗰啲。 點不知係全新嘅，係、 哎、啊， 仲要越炒越貴，真係麻煩嗰啲咁嘅波鞋啊。 仲話都講到呢一個品牌嗰個波鞋盒啫， 係咯， 嗰、那個盒整到好舊。 嗯， 咁我最有趣咧就覺得佢正話仲有張單，嗰張單咧係仿八十年代嘅單。哇，好得意喎！仿八十年代嘅单， 包唔包到你咧？关于八十年代咁喜欢嘅你， 唔系嗰张单，知唔知正话个鞋喺边个位？我觉得最劲嘅，即系最仔细。 唔知 咁咪有啲sticker 粘喺度，好细张嘅， 写住 sell， 写住 sell， 佢唔系粘一张， 佢连两涨，点解嘅？ 点解你wow到你咧？呢一个 因为通常咧啲嘢减完再减，即系话你买咗好耐，减、哦、第一次佢连一张嘅啫嘛，跟住佢第二次再减嘅时候，佢唔会搣咗个张或者点样啦，佢会连多张喺上边噶嘛。佢连两张仲要专登俾你睇到有两张喺度咧，呢个系真系花咗心思嘅、嗯，真系好嘢。 有读过，有读过， 有读过。 中哥都赚， 梗系啦， 值得投资系嘛？ 唔怪之得咁嘅价啦。 但系咁样嗱，即系值得投资个鞋盒。但系嗰对鞋都系新啊嘛，咁我喺网上睇到咧，咁早前咧咪有一个品牌咧出咗一对叫做旧嘅布鞋，咁、 嗯、 但系嗰对布鞋系个样整到好旧，真系直头系烂嘅咁上下啦，污糟啦、披边啦、穿窿啦，样样都齐、 嗯， 但系新嘅，佢系专登整到咁旧卖俾你， 系咪食翻嗰啲丧尸风潮啊？ 嗱，咁我唔知啊，呢、這个真系 我其实就眼望落去，我都几有嗰种。斯萨列车嗰啲 feel， 如果一对咁样嘅， 嗬、 啊，都有啲似， 系咯， 但系整到一对咁旧嗱污糟邋遢啦，但系佢系专登整到咁污糟邋遢啦，披边啦啲胶啊甩啦，系专登整到咁样啊、 嗯。 如果一对咁嘅鞋，话俾你听，冇人着过嘅，系、 嗯、 真系新嘅。真系新嘅，专登整到咁样嘅啫。你会愿意俾几多钱买啊？嗱、哦，佢系名牌嚟噶， 自己俾几多钱？ 名牌， 名牌 出个纸袋都贵啲啦。 名牌嘅旧鞋，你会愿意俾几多钱买？ 我咧， 嗯， 以前读书嘅时候咧，我嘅 art 老师 系啊， 都曾经叫我做过类似呢啲，即 系 好旧，系但系新嘅嘢出嚟嘅， 即系少少泼墨色咁样。 系啦，摸起上嚟呢个感觉咧。是好新嘅感觉，不过望起上嚟咧，哇，好似感觉上有啲鞋鞋地啊，好似好污糟，但唔系摸上咧就好好靓，好干净。呢、這个咧，我觉得佢整起上嚟，我头先都话似啲斯萨列车 feel 啦。我咧，但系佢样真系好旧下， 好旧下噶。 我俾 1000， 我都孤寒噶啦。 港纸啊， 港纸啊，好孤寒啊。 港纸啊， 港纸啊，做咩啊？ 估低咗好多系咪？ 孤寒 系咪？ 我都 话 估低咗好多， 估低咗好多。偶爾咧，呢牌子都中意做下呢啲咁嘅懶係貼地嘅，即係你睇下啊呢只鞋咧， 我中意呢句懶係 貼地嘅，係個價錢都唔貼地。嗰陣時我記得成長年代又係九十年代啊，嗰條牛仔褲啊，又話喂你睇下同啲油漆工人一樣啊，又潑墨又五顏六色又穿窿， 我著住佢做幾個工程翻嚟啦。 係啊，但係 我仲有錢袋添。 你留意翻嗰啲日本 俾錢啫。 嗰陣時 L 字頭嗰牛仔褲牌子仲有分日牌噶嘛，即係日本版。 係啊係啊。 哇！嗰條日本版咧，你真係唔講得少啊！三四千蚊條牛仔褲，又穿又爛，又有唔同嗰啲油漆顏色落去， 買完仲要俾阿媽鬧。 係啊， 我冇俾你用錢你咩？ 嗱我估三四千蚊啦，我估三四千蚊。 港紙啊， 係港紙啊， 都應該得嘅其實。 我估啫， 兩位出手咁低啊！ 喂，老細，香港經濟唔好嘛？ 唔係咯。 咁 我可以估多啲噶， 咁呢个可以叫做全球经济指标啦。 系啊系啊系， 14000港币， 哇， 14000港币， 佢比你嗰个价仲多成10000， 14000港币， 夸张，我哋冇钱啫， 系啦， 可能 我哋系嘅， 即系人哋都话经济唔好咧，有钱人啲财富咧。冇減少到噶嘛？你睇翻福布斯嗰啲研究報告咧，係得啲窮人啲薪水係下降。 佢隨時仲會再上添，因為佢哋做啲基層生意。 但係而家呢一個啊，即係14000咁樣，哇！唔係啊，買你萬幾蚊買一對咁舊嘅鞋翻嚟，雖然係話俾你聽新嘅，即係真係冇著過，但係都係舊啊！即係好顛覆咗我細個嘅時候，阿媽叫我買嘢嗰個概念嘅，即係呢啲嘢花咗，你落去買菠菜翻嚟，菠菜又重嘅。即係都會顛覆咗呢個概念，佢一定要 買件衫爆線頭都上去拆人咁款啦、 啊。你要乾淨啦、企理啦，仲要你買完翻嚟之後點啊？你要好好保養佢啦，著咗十次都希望佢係新嘅一樣啊嘛。即係咩叫做新嘅一樣？就係唔好有花痕咯。咁而家呢個咧就最好啦，一買翻嚟就係舊嘅。係 啊， 你點保養啊？我真係保養唔識保養， 唔使保養，齋著真係著咁樣係嘛？ 但係可能跟住啲人又話啦。佢舊得嚟其實有層次嘅，你唔保養咧，佢就冇咗嗰個層次。 其實呢隻鞋咧，我揾到一個好大嘅優點， 嗯、 即係點解佢賣呢個價咧、嗯？我估佢，我當佢好耐用先啦，啲皮可能好靚咁樣。即係你無論點樣著咧，佢永遠都係一隻望起上嚟係舊鞋。 嗯， 你著咗10年都好啦，佢都可以係咁樣，或者更加舊。 嗱，呢個好嘅講法咧，點解咧？咁如果我哋而家去買嘢嘅時候，我哋應唔應該沿用呢個思維模式咧？ 所有都買舊嘢，咁咪常新咯，係咪？係 咯，嗱，因為你買咗翻嚟，其實佢都係靚一兩日嘅啫。講真，你靚一兩日，跟住佢就變咗舊噶啦嘛。咁係咪應該我哋唔好咁執著嗰嚿嘢係咪新得好交關咧？咁就總之用得咪得咯。 其实 OK 㗎喎。 我係咁嘅概念㗎、啊。不过有阵时啲旧嘢好贵㗎。係 啊。 贵 个新 啲贵 好 旧 嘢。 贵个新。 即係你头先咁样讲完我即刻又諗返啊啲人买嗰啲五 G 火柴呢、嗯、越买越旧㗎。你好似余文乐嗰啲呢话打个仗嗰啲呢20万可能除咗啲血迹黏喺隻表嗰度。二战时期嗰啲手表话真係好夸张。 不过正话讲呢个品牌呢、這个名牌嘅嗰对旧即係整到好旧嘅布鞋啊。咁亦都引起咗另一个品牌嘅即係我哋经常都会着开嘅另一个品牌嘅波鞋。咁佢哋就话佢哋嚟緊都会生产类近嘅波鞋。 嗯、仿旧嘅又系。 又系整到好旧。咁佢仲要专登点样呢即係又系用车线啦即係而家都其实你都好难揾到㗎嘛。专登车线仲要系车出面俾你睇到。 系惊死你睇唔到。 惊死你睇唔到。但係即係嗰个个底嗰嚿胶呢系专登系污糟嘅。因为佢话原材料。 哦。 即系嗰、那个。 即系唔漂 唔漂 啦。原本啤出嚟咁嘅聲，我就係咁嘅。 但係佢 sell 到一樣嘢，佢話除咗係舊之外咧，仍然養仲有一樣嘢就係新科技。即係我係好拗頭，點樣用新科技去做一啲舊嘅嘢俾你看？ 避震，佢新科技擺喺避震嗰度，同個卡拉通冇關。 即係譬如啲戰車喺出邊嘅話，係好用啲，會襟用啲。咁點解你唔一早繼續用呢個方法咧？ 係咯係 咯，即係如果係車出邊係用得 就 係用過。 之前如果整得咁襟，你點繼續買嗰啲鞋、啊？ 又或者加兩個字落去，納米技術。你唔知纳米咗喺边度啊？ 可能佢用纳米技术去到整佢嗰个鞋嘅面， 嗯， 然后令到佢望起上嚟个样好衰。不过其实佢完全防水。 所以我真系将来唔知道点样分啊。譬如有两个人，一个就着一对好新嘅旧鞋，嗯、一个着一对真系旧嘅鞋咧、嗯。究竟边一对先至系真系值钱嘅鞋呢我真系分唔到 啊！ 又到星期一嘅时间，望一望个日期，哇！喺十二月都就嚟十二月中，咁即系咩？就快圣诞节又有假期啦。啊，翻学嘅时候，咁啊，当然做学生啊开心啦。呢个时间大家记住都要专心上堂，有问题咧就要举手发问，唔好已经去咗呢个 holiday mode。咁但系有问题举手发问，问题如果喺南咗嘅福建话上面应该点讲呢想唔想知？百元号转头话你知。问题呢一个字嘅福建话之前咧，不如先了解一下学校啊，应该点样讲啦？学校咧，原来佢哋就会叫做学栋，学栋系意思即系话翻学嘅地方啦，学校。好啦，明白咗呢个字嘅发音啊，比较古怪，不如我哋转一转个方向，都可以叫做学校。咁但系我哋用读书嘅类型，你去边啊？我去读书。咁啊，将一个类似动词，即系变成名词咁用。读书咧，容易啲发音啦，踏尺，踏尺。这个发音呢就啱我哋广东人呢就大家可以好好地去到讲啦。老师经常都会喺课室上面呢发问问题㗎喎、哦。问题呢嗰、那个福建话就叫做半嗲。半嗲大家一起跟住我讲半嗲。

点啊？叫亲阿妈，一定系有嘢所求啦。 点会呢？我想提提你同老豆嘅电话卡实名登记要做啦。 实名登记？ 系啊，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咗。未完成登记嘅电话储值卡，即系太空卡，喺2023年2月23号之后就用唔到噶啦。 吓？咁点算啊？ 好简单，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政局揾人帮你都得。我咁孝顺，梗系要第一时间提你兼帮埋你搞啦。 你乜都知嘅？ 通讯办网页有齐资料噶，有问题仲可以打佢哋嘅热线2961-6699添。 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讲讲上个礼拜美股嘅表现啦。咁啊，道指咧上个礼拜啊收市嘅时候跌啦，跌305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29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77点啊，道指咧上个礼拜累计咧下跌咗2.77% 啊，系九月以来最差嘅月份。咁啊拖累啦，港股 ADR 都越跌啊，今日开始应该跌300多点到啦，都比较大啲一个跌幅啦。咁至于咧期油方面咧，咁啊油价咧上周啊累跌咗11%啊！呢啲因素咧都有機會左右今日大市嘅表現，咁啊，散户股民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市況嘅變化啦。 想一家大細都咁合拍， 聽實晨光第一線， 白元浩主理， 親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亲子百分百入边啦，邀请到就系次位疫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阿 Jody 喺度。早晨 ，Jody。 早晨，多位，早晨，早晨。 你好啊，咁啊，知道你今日咧准备咗一啲嘅叫做教育界方面或者亲子界嘅一啲嘅词语咧，就同我哋分享。啊，我都一路睇嘅时候咧，一路个都 deep 紧入边嗰啲字嘅精髓同埋神韵啊。 OK。 系啊，睇下自己。 觉得好奇怪啊！ 又唔係奇怪嘅，反而係覺得我自己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呢？ 你應該又唔似，應該 係嘛？ 係啊。 咁我哋今日講呢個字叫貓巴， 有冇聽過？ 我就少聽，虎貓就聽得多。 其實呢個又唔係新詞語嚟嘅，其實同虎媽咁上一時間出嘅。 嗯。 因為一聽到虎媽咧，大家會想象到一個幾強悍、幾嚴厲、幾壓迫嘅媽媽。 簡單啲嚟講 ，OK， 三個字。老虎乸 ，OK， 老虎乸中国嘢，虎妈就外国嘢咁样，咁其实相同嘅。咁但系其实猫巴咧就掹楞住虎妈呢个字眼咧就出咗。 嗯， 嗱，简单嚟讲就一个相反， 嗯， 一个相反。但系其实呢个相反咧，你望落即系好多时家庭当中十个可能家庭有7个8个有个咁嘅情况出现都唔出现嘅，唔出奇。就一个比较。在妈妈眼中翘埋隻手望住你点去教仔嘅爸爸。 嗯 ,ok, 咁其实因为我哋未话我哋 即係 lazy daddy 喎。 係咪 lazy 呢 是不是 表面就 lazy, 喺个女人眼中就觉得你好似乜都唔做乜都唔帮袖手旁观隔岸观火。 嗯。 但其实呢个爸爸呢心中好多火嘅。 係。 心中好多嘢嘅但係问题呢佢未必表现出嚟。中國人的爸爸相對比較含蓄、保守、慢熱，即係以不變應萬變，感覺是這樣啦，係吧？但係喺媽媽眼中就覺得，點解個仔你有份，點解你唔參與咧？ 嗱， 我唔知阿小白有冇見過或者聽聞過咁嘅爸爸咧？ 我都不斷喺度諗緊，我自己係咪呢個爸爸？嗱，教小朋友咧，我都好努力去教，就絕對並不是就翹埋雙手嗰啲啦。不過你有陣時咧，我又考慮到，譬如屋企人有其他嘅，即係對小朋友教育方面有啲意見嘅時候咧，咁又唔係好想即刻伸個頭出嚟去到即係衝突，如果唔係就變咗一個拗撬。 嗱，我諗佢背後都係一個尊重嘅啫，即係你可能睇清楚，即係對方點去教，從旁側邊或者及後再俾一啲意見。但係貓巴就未必嘅，真係未必。 你都唔理㗎啦，真係直頭。 又唔係唔理嘅，可能即係有啲情況理啦。嗱，都係咁啊，俾大家明一明點解會有個貓巴嘅現象先。點個現象？嗱，第一樣嘢咧，我覺得係咪單純真係有個虎媽先有個貓巴？我覺得未必嘅。 嗯， 因为好大机会就系个爸爸本身个性格 是不是配合这个猫爸出现、如果个爸爸的性格比较真是内敛一些、慢热一些、或者好像人家口中说不是很识同人沟通的话，那就真的很自然地被人眼中就是一种叫猫爸了、好了，第二种就是爸爸不是不想教，而是有时候不知道怎教，不懂反应那一刻呢、那就会被人感觉去放软手脚，好像不理这样。我觉得这个呢就明白的，爸爸妈妈可以，特别爸爸啦，可以多些去参与一些活动课程，或者可能学校搞很多这些活动、去即锻炼一下自己，装备一下自己咯、那就未至到被人有错觉，好像放软手脚、第三种呢就真的很摆明，就是一个比较好像比较强悍、比较快、比较急的太太的时候呢，调返转头一个粒一个突，隔离一个呢就通常就会静观其变。 咁咪即係 perfect match 囉，一个粒一个突。 但係对于个女人嚟讲就好惨嘅件事㗎啦。 夫妻相处嚟讲呢可能係 perfect match。 係咪 但係如果你照顾小朋友或者教导小朋友呢、就未必喇喎。 真係激死㗎，个女人嚟讲真係激死㗎。点解你好似冇你份咁样㗎嘛。但係通常个男士呢就唉咁急做咩，就要赶住去边呢。个細路系咁，第二日就慢慢俾佢成长啦，就唔系咁。但係听在个女人耳中呢就觉得好似你冇份㗎真係。 有啲爸爸嘅心态就系教啊，你讲啊，诶，讲晒佢啦，我唔讲啦，你讲晒佢啦，好男不如女斗， 冇错 ，OK， 即系俾都系俾啦，费事大家多件事。 风声紧啊，而家风声紧，呢个你先咁， 俾一俾。嗱，所以咧，第三个情况咧，可能真系有个配偶比较快、比较急咧，就有时某程度会造就到一个猫巴出嚟咯。OK， 我有时同爸爸妈妈讲咧。人与人之间好多嘅动力，好多力量出嚟。你同我同你嘅小白而家喺面前咧，我讲紧嘢，可能好多眼神、好多动作咧，我个能量度发挥得好高。咁相对你嚟讲咧，你就会放慢咗噶啦。所以我有时同妈妈讲咧，因为我比较多妈妈嘅即系 client， 我话。如果相對你同爸爸嚟講，兩個人當你個能量度發放咁高咧，咁你唔好怪爸爸點解時喺你眼中就放軟手腳。相對地，媽媽你稍微去收一收掣，爸爸嘅力量先有機會發放到出嚟嘅。咁呢個位咁我都提媽媽要注意咯。 係係，咁如果媽媽又冇自己收佢嗰個力量。咁爸爸应该点样主动啲，又发放自己嘅能量？ 应该我再讲讲、其实爸爸都可以作为家庭一个嘅领导者啦，帮手都系发挥佢个正能量。 唔好次次都系啲老虎妈，做翻狮子爸爸出嚟。 今日未必狮子去敲叫嘅，未必嘅。嗱，不过咧，头先提咗个阿猫巴嗰个情况出嚟咧，其实猫巴都有啲特点嘅，有啲特点嘅。咁大家阿小白你都数数睇下自己有冇机会中呢样嘢。 好啊，好啊。 嗱，猫巴通常咧系一啲。俾人感覺好敦厚，好温和，好悠閒，好好人一個，總之好人一個。OK， 喺媽媽眼中就永遠都係喺側邊旁聽，唔介入，口中成日都講住順其自然啦，咁嗰只嚟噶。 其實有啲似我添， 係嘛？有啲仲係嘛？嗱，亦都因為咁嘅情況咧，這個貓巴都慘嘅，成日俾媽媽鬧嘅。因為你明點會鬧佢咧？因為覺得你好似唔多介入做嘢啊嘛，好似成日個口中個仔冇你份咁樣。嗱，又調翻轉頭啊，這個貓巴都慘，唔單止俾老婆鬧，會俾啲細路仔蝦。 哦，咁我又冇， 因為 我有尊嚴啊， 做唔到呢、這個，因為點解會俾細路仔蝦？因為佢實在太老好人啦，太好人啦、或者個人太敦厚啦，咁、小朋友聰明嘅小朋友食住上， 食住佢啦，攞隻手啊，攞曬隻手佢， 係嘛？咁啊，中咗幾多個？唔知你中咗幾多個？嗱，點好啦？呢啲都係貓巴一啲嘅特色。嗱，最尾一樣嘢咧，其實提過，貓巴好似喺人眼中好似不為事，翹埋隻手，但其實唔係。爸爸呢、這個貓巴亦都可以俾到屋企人啲正能量。嗱，有啲咩位可以留意咧？小朋友有份嘅，爸爸都有份嘅。其实最重要一样嘢就系要同妈妈要同一队形啊，企埋一个一边啊， 同一阵线。 冇错啦，冇错啦， 窗口对外。 冇错啦，嗱，大家嗰个管教嗰个原则方向近似啲。嗱，至于落到细节位点处理小朋友，我觉得呢个唔系最重要嘅。反而大家两公婆搞清楚嗰个方向原则，至于阿妈用得比较。恶急或者严厉，爸爸比较软皮蛇，但是同一个方向我觉得是没问题的。还有一个对应。第二样东西 我覺得爸爸要成為媽媽的強助攻，就千祈不是豬隊友。什麼叫強助攻？這排經常打世界盃，很重要，即是你我傳個球給你，你都要先一腳飛進去， 先射球才行， 是啦，這個助攻嘛，是吧？OK，有時呢，即是媽媽處理的時候呢，爸爸不一定說翹埋隻手，而是可能加一句是啦，媽媽都說得對，可能說一句而已，咁變咗小朋友就覺得爸爸媽媽係企埋一陣線啦。 嗯， 但調翻轉頭，如果媽媽管教時候，爸爸真係坐埋一邊冷眼旁觀咧， 或者對著幹咁樣， 係啦，媽媽就會撩起把火，咁，小朋友亦都有機會有機可乘。啊，爸爸都係咁樣啊，咁媽媽就更加難做。 但有陣時情況咧就係、是，個情況唔係我噶， 嗯， 我朋友， okay， 我朋友，係 啦。咁咧佢有陣時，譬如可能媽媽對小朋友有啲意見嘅時候咁啊講緊啦，咁啊加即係爸爸就好容易加多一把嘴咁。 嗯， 有陣時媽媽可能一個唔覺意，連爸爸都講埋過，咁你係咪覺得佢咁樣？你咪認同佢啊？咁樣 係啊， 咁都好容易出現呢個情況喎。 嗱，我諗叫強助攻在於就係大家個方向近咧，爸爸去幫媽媽一口啦，幫佢一把，即係喺個方向上，如果媽媽講得啱嘅，只不過手法係比較強硬啲嘅，咁我覺得最重要個方向係啦，媽媽都講得啱，咁，媽媽條氣就鋸得嚟咧，嗰，那個助力就大好多啦，就唔係成為阻力啦。 係 OK， 嗱，呢個我覺得強助攻啦，咁亦都貓爸咧，又可以成為老婆同埋仔女一個好好嘅避風港。 嗱， 避風港在於係咩咧？頭先話小朋友容易恰個老豆嘅喎，係咪啊？咁，好似軟皮石。但係當小朋友有任何一啲嘅低谷挫折嘅時候咧，爸爸可以去俾小朋友一個支持。OK， 軟弱者感覺軟弱都可以去支持你嘅仔女嘅啫。同樣，媽媽教到怒氣嘅時候，小白，如果你太太教到怒氣，你會點樣啊？ 作為，梗係舒緩大家個緊張嘅情緒，係啦，咁啊都會講一句噶。 講咩啊？ 媽媽永遠是對的，你聽媽媽講就得。 嗱，呢個啱聽，呢個啱聽啦，係嘛？嗱，呢個就對於爸媽嚟講咧，喺個怒氣時間咧，爸爸成為背後一個好大嘅支持動力，所以咧要成為妻兒一個好好嘅避風港咯，好嘛？好啦，第三樣嘢，即係嗱，當然感覺就好似好軟皮蛇，但係作為老公咧，呢個貓爸亦都可以亦師亦友，無論對於妻兒亦師亦都可以亦友嘅，好嘛？最尾一樣嘢，對於小朋友嗰種價值觀，作為爸爸，唔係單止媽媽去灌輸，爸爸都要灌輸小朋友一個正確嘅做人處事嘅價值觀咯。 咁呢樣嘢緊要啊！咁啊，貓爸有陣時大家就會覺得佢係咪負面啊？唔係嘅。咁啊，發放正能量方面咧，佢啊真係厲害厲害厲害。咁所以咧，大家聽完 Jody 嘅意見之後啦，咁啊諗一諗自己喺屋同屋企人相處方面有啲咩可以再改進嘅地方。唔該曬 Jody。 OK， 拜拜， 多謝大家，多謝。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飯啦， 洗手先。 食完飯啦， 洗手先。 點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喺家禽讲紧嘅系鸡，以及咧我哋人类哺乳类嘅人类喺社会制度上面原来都有相似嘅地方嘅。啊，举个例啦，一个鸡群入边地位最高嘅鸡咧，佢可以去到啄啄啄啄其他咧唔同嘅鸡只噶，咁啊去到表现自己嘅身份同埋地位。但系其他嘅鸡咧就不能够啄佢嘅。好啦，排名第二，即系简称老二嗰只鸡咧，啊，净系最大嗰只 number one 鸡咧，先就能够啄佢嘅。咁啊，其他鸡又唔能够啄嗰个老二嘅。咁啊，如此类推啦。咁所以佢哋咧，嗰个社会嘅阶级观念咧，非常非常之大嘅。咁啊，如果大家有机会见到嘅时候咧，有禽流感啊，如果惊嘅话咧，就离远观察，睇下佢哋呢一种嘅社会现象。好啦。雞除了可以講下佢哋嗰個社會體制之外，都係講下佢哋嗰對腳嘅。原來唔單止係雞啊，所有嘅鳥類，佢哋嘅膝頭哥望起上嚟咧，都係同我哋人類好似啱調轉向後屈咁樣。到底點解呢？係因為佢哋嘅大腿同我哋人類當然結構係不一樣啦。所有嘅鳥類當佢哋飛上天空嘅時間，就好似飛機嘅起落架一樣咧，就會收起佢嘅，方便咧就可以滑行，以及咧就喺空中嗰度打獵噶。另外亦都要留意埋，除咗就係佢哋只腳有啲機關之外，一項嘅研究表明啊，雞原來都係幾聰明嘅。 某程度上雞的智力最差的一隻，它呢也都可以學習到基本的算式，例如普通的加減，智力呢相當於人類的小朋友的。好啦，在一本期刊叫做《動物認知》入面曾經發表過一篇的文章，我們又望一望，講到雞的智力到底有多少了。作者就形容了，他们发现其实有充分的证据显示鸡隻是对数字有一定的认知的，例如刚刚新生出来孵出来的鸡仔，他们就已经能够辨认不同数量之间的区别的，对于加减法虽然不可以很精准计到，但仍然能够有一些基本的识别能力的。所以鸡有鸡的智慧，鸡都有聪明的鸡，动物是需要我们好好爱护和认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出嚟啦，叫做 Wherever You Are Pixel 嘅作品。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一嘅夜晚，唔知道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咧？等我问阿畅先。阿畅喺咩度？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星期一我知道咧，电视部嘅吓同事就希望大家健康啲。 冇错啊！咁啊，今晚八点钟带俾大家一个新嘅节目，叫做《我要健康啲》。 嗯， 咁呢个节目咧，顾名思义啦，即系带一啲健康嘅资讯俾我哋所有香港嘅观众啊嘛。咁啊，第一集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个题目，一听就知讲乜噶啦，叫做减盐减糖大作战。 哦， 咁咪系啦。咁啊，话说咧，我哋香港人迫无定时，即系而家即系。我哋可以出翻户外啦，即係出翻去開工又好啦，又可以翻即係出翻去做嘢啦。咁啊，好多時咧，我哋一日幾餐，甚至乎一日三餐都係食外賣，或者去到出街食嘢嘅，食堂食。咁嗱，呢啲咁嘅街即係街外嘅食物咧，即係多鹽多糖啊，好多人都知道啦。即係嗰啲我哋平時飲嗰杯凍檸茶嗰啲嘅。食嗰啲面啊，全部都係多糖。 你嗌少糖咧都唔係好得，你要嗌酒糖先得噶。 係咧， 係啊， 咁啊。即系食下食下呢啲咁嘅嘢咧，大家都知道咧，好容易就会搞到唔健康嘅、 嗯， 即系养成一个健康嘅饮食习惯，就好大机会引致到嗰啲 嗰啲各種慢性疾病影響健康嘅。咁究竟咧點樣先至叫做食得健康呢？咁我哋今集請嚟專家同埋營養師同大家好好分析一下嘅。 啱啊，大家一齊睇啊！好似我細個咁啊，細個多糖嘅，跟住後屘個人開始大咗嘅時候啊，走糖啦。而家啊慘，另一個問題，而家食嘢比較偏鹹多鹽咁樣。 哎呀， 係、哎、呀。 哎呀，今日真系要睇下，要睇 啊！系啊，八点钟啊，我夹埋时间制睇先。好，跟住咧，另外就系十点半钟有咩节目噶？ 十点半钟啊，真系好得意啦！带大家继续法国味旅游，咁啊真系食好嘢嘅。咁我哋食咗啊，食咗啊，当睇咗当食咗，应该唔好睇咗当食咗啦。咁啊，今集咧，我哋继续跟住英国名厨阿 Rick 咧，咁啊去到法国嗰啲乡郊小镇，搵嗰啲隐世美食。咁啊，今集咧，佢会先带大家去到呢、這个。佩里戈尔啊，呢个地方咧就系盛产黑松露、核桃同埋嗰啲鸭肉嗰啲菜式嘅，咁啊佢当然会试下呢几样嘢煮成嘅当地嘅特色菜啦。咁啊，另外佢亦都会去到呢个古都啊，佩里格，咁啊啲厨师都系噶啦，好中意行街市嘅，即系我哋好多时睇呢啲名厨嗰啲饮食节目，佢咧都会去到唔同地方嘅街市嘅。咁啊，佢会去到呢个古都佩里格嗰个街市嗰度。咁原来咧呢个地方咧同佢系英国名厨啊嘛。而家去咗法國啊嘛，原來佢呢個地方對英國咧好有歷史淵源嘅，咁啊甚至乎咧會令佢反思到英法兩地嗰啲文化嘅差異，即係食食下嘢買買下餸都會諗到啲文化差異嘅。咁啊有興趣嘅朋友咧，今晚十點半要睇《法國味旅遊》啊！ 我以為淨係世界盃先有英法大戰添，唔緊要，睇下呢個。不過佢個鴨肉咧，我都幾有興趣，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食嗰啲廣東啊，或者喺中國料理入邊咧，鴨通常譬如北京全鴨啊，跟住又或者係我哋廣東有燒鴨啊，甚至乎鹵水鴨啊，佢哋啲鴨會點樣煮咧？所以我都幾有興趣啊！今日夜晚黐住個電視機，十點半鐘嘅時間有《法國味旅遊》。好啦，今日傾咁多先。唔该晒阿畅，拜拜。 唔该晒。 唔该晒小白，唔该晒阿祥，同大家睇睇天气啊！今日咧大致多云同埋干燥啊，早晚咧天气都系清凉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啦，最高气温咧大概1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啊。本周中后期咧天气会相当清凉，多云而且有几阵嘅雨添啊吓。周末期间咧气温进一步下降，依家15度气温，相对湿度咧65%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将南隧道和将军澳跨湾连接路开通之后第一个工作天，两间巴士公司新设的五条路线今日起逢平日繁忙时间行经将南隧道，来往将军澳至大埔、长沙环和尖沙咀等地区。有在沙田翻工的市民趁今日休息专程试搭其中一条新开来往将军澳康盛花园至大埔工业村的96号巴士线，他认为新线可以起到分流作用，可以分散大老山隧道的车流量，不用集中在一条隧道，乘客都会舒适一些。亦都有住在观塘的学生趁今朝不用返学，专程去到将军澳乘搭行驶新路的巴士线，认为新路方便到市民。运输处就预计新路段在繁忙时段交通会较为繁忙，运输处在有需要的时候会通知警方协助疏导交通和采取适切的应变措施，亦都已经提醒巴士公司留意乘客的需求，弹性调配巴士加强服务。警方今日暂控一个74岁女子和一个78岁的男子，各一项谋杀罪。案件今朝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两个人昨日被捕，涉嫌和昨日在慈云山发生的一宗谋杀案有关，案中一个47岁的女子死亡。警方昨日说接获那个74岁的女子报案，说她47岁的女儿在慈乐村乐信楼一个单位内受伤昏迷，警员和救护员到场发现一个女子昏迷倒卧在客厅，头部和颈部受伤，送到去广华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 亡。初步調查顯示，死者懷疑被人以硬物襲擊，他的父母懷疑涉案被捕。政府說今日零時起，粵港跨境貨車運輸調整為點對點運輸模式，跨境貨車司機可以直接以點對點的形式前往作業點提貨或者交貨，有關安排沒有限額。跨境貨車司機只是需要事前通過跨境安系統預約申報，運輸處會繼續為跨境貨車司機在香港口岸進行核酸快檢，結果為陰性的司機並且憑粵康馬上48小時內核酸陰性證明才可以進入內地。當局說為了促進粵港澳大灣區進出口貨運物流，有利粵港兩地的社會經濟發展，經粵港兩地政府緊密溝通之後，雙方同意進行優化調整。有跨境運輸業界表示歡迎，但是擔心業界出現人手荒的問題。美国太空总署新一代探月太空船猎户座号完成为期25日的绕月飞行任务，重返地球。当地时间朝早9:40，成功降落在墨西哥夏加州半岛附近的太平洋海域。在今次的绕月飞行任务之中，猎户座号一度飞到距离月球大约96.6公里以内，并且最远在太空飞到距离地球大约435,000公里的位置。名为太空发射系统的火箭上个月16日搭载猎户座号在佛罗里达州金乃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今次是无人飞行测试，主要目的是测试猎户座号的隔热罩，为预定在2024年的首次载人绕月飞行计划和2025年的载人登月计划做准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晚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中期天气相当清凉，多云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进一步下降。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73点，跌227点，总成交金额20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4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27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碧桂园服务21.1，跌2.85；新城发展3.6，跌咗4.6；协鑫科技2.1升咗4仙，腾讯控股321.2跌咗4.4，开拓药业13蚊跌咗1.34，美团184.4跌4.1，友邦保险84.45跌1.05，阿里巴巴90.2跌1.65，港交所338.4跌7.4，京东集团228.2跌8.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6，日元136.8，瑞士法郎0.936，加元1.367，人民币6.961，英镑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4。日经平均指数报27,832点，跌68点。港金报16,650蚊，升咗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28美元，卖出1,793.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使咁担心，有好多方法可以证明你系边位嘅。你都有听过呢啲话题啦，一班朋友坐埋一齐，大家都会习惯将某啲物品放喺台上面，包括手提电话同埋车匙。你摆出嚟嘅手机系咪最新型号？系咪潮流嘅尖端？大约值几多钱？至于车匙代表你揸乜嘢品牌嘅汽车，又系同钱有关。你可能又会话啦，我唔会成日摆个电话出嚟俾人睇，我又冇揸车，咁点算呢？唔紧要，你仍然会用其他身上嘅物品展示你嘅身份。有冇留意好多人着嘅衫都有一个好大嘅品牌印喺上边？着乜嘢品牌代表乜嘢身份？成日听到有人讲，储钱买名牌，名牌嘅产品通常会有一个好大嘅记号印喺上面，一眼见到就会知道。我成日好奇，如果名牌衣服唔将品牌印出嚟，系咪已经分唔到呢？有冇听过呢句有趣嘅说话？左手伸一伸，贵过你全身。意思即是说，你戴的手表就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它的价值贵过一个人。又或者女士喜欢用的包包，不同的首饰走出来摆了多少钱在身上，只要见到就算没有身份证都证明到你的身份。最近经常听到有人说，某些演唱会的门票炒到上天，其实是代表哪个的身份？代表那位歌星的身份，因为他演唱会的门票升了那么多，还是是有钱去买炒到上天的门票的观众的身份？因为拥有这张飞就是身份的象征。咪住先，你讲来讲去所谓的身份全部都跟钱有关的。 OK OK， 讲过另一些。有次我在飞机上面听到两个非常年轻的女仔好悠闲地大声讲嘢。其中一个问，做乜又去日本啫？另一个回答，冇咩做，未去食碗拉面咯。这个答案唔通又系身份？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从未试过这恐惧，仿似孩童被赶出，从未听过这种话，使我缓缓的流泪。当你知应这份情感千样花费，当你自问继续迷恋等于有罪，当你用未用过的神情来回望我，刹那间更像爱侣。从未见过你的脸，悠然迷离着眼前，从未试过这滋味，苦涩茫然有带甜。当你默默道别，而不知是否会再遇见，当你慢慢荡入人海之前已再怀念，一生浪漫在这关头如像晚镜，看一生也未看厌。临离别的浪漫却又来得太慢，为何梦幻在分手一刻最灿烂，迷恋扑朔这关系，今晚柔情地了断。 过你的脸，悠远迷离像眼前，从未试过这滋味，苦涩茫然有带甜。当你默默道别，而不知是否会再遇见。当你慢慢荡入人海之前，已在怀念。一刹浪漫在这关头，如像晚镜，看一生也未看厌。临未跌的浪漫，却又来得太慢。为何梦幻再分手，一刻最灿烂。无名分的浪漫，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今日嘅飲食圖鑑咧，好準備咗一味好容易整嘅菜式，亦都啱世界盃時間食嘅，咁啊用呢、這個炸肉啊， 炸肉 炸肉容易整啊，炸肉 越南嗰啲炸肉 系啦，大家有冇买过咧？佢啲炸肉其实系佢一条噶嘛， 有啊有啊， 系啦，佢一条嘅，咁有啲我见过啲方形嘅都有嘅， 自己切啫， 系自己切嘅，即系好似你鱼蛋店嗰啲，你买一条嗰啲鱼 系 啦，嗰啲鱼片都系一条噶嘛，原本系。 我记得有一个叔叔系越南人嚟，好细个嘅时候咧，佢就喺越南嚟香港玩啦，跟住就带咗啲手信，咁带咗两样嘢，一种咧就系炸肉，炸肉咧我就好中意食。因为好似鱼蛋啲 friend， 你中唔中意食黑椒味嗰啲啊？ 诶，嗰阵时未演进咁样，跟住咧佢用啲草啊，即系嗰啲 系啊系啊尼龙诶扎蟹嗰啲， 扎蟹嗰啲草咧去捆住嘅啫。咁我觉得哇，即系咁 old school 几得意。第二咧，我真系人生咧一见到之后咧即刻反胃，仲有啲鸭仔蛋啊！ 哦， 哇，即系有鸭仔嘅雏形喺度啊！ 我唔得啊， 我唔得啊！但系当年佢哋。唔知点解可以运咗嚟香港，但系越南名物嚟嘅，同我讲系 仍然有人系会喜欢进食呢一个， 系咪啊？ 系啊， 哦，即系呢一样嘢咧，就即系令我同炸肉咧，同埋越南咧，引起咗好多嘅回忆啊，涌现咗，系啊， 分开， 两样一定要分翻开， 分翻开，讲翻炸肉先， 炸肉咧，老少咸宜。另外嗰只蛋咧， 系 唔好啦，我接受唔到， 佢都系 成人用品啊， 系啦，冇错， 成人用品嚟添啊。 咪細路仔你見到可能有第二啲諗法啊 嘛， 咁啊大人食你就會即係純粹可能係從一個食物嘅角度去睇，咁佢哋睇嘅嘢又唔同咗咧， 即係唔識喎細路仔嗰時，細路仔唔識世界， 佢哋會諗補身啊，從呢個角度去到考慮嘅，咁 都係嗰啲越南傳統食品嚟，不過都要講翻，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你自己係個人選擇啦，好，我哋今日講炸肉嘅，咁啊炸肉可以點整咧？咁啊我哋 咁炸熟佢咯。 今次唔係啦，今次咧就準備咗一條先，跟住咧就將佢切幾條坑，切。咁切坑咧，有陣時你唔係將成條切咗佢，你係啊，你將成條切咗佢斷咗咧，咁啊做唔到我嗰個效果啦。咁我個效果係點咧？就譬如一條窄肉，我當你當你20cm 長啦咁樣，咁你可能咧就大概每4cm 你就切一條痕，嗰條痕咧係可以啱啱過咗中間。 過咗中間嘅，咁你就 冇切斷嘅， 冇切斷係啦，因為你打開嘅時候，你仲可以吊住啊嘛，即係成條雜肉係吊住咗喺度噶嘛。好啦，跟住個雜肉咧已經切咗啦，咁啊跟住你就要準備定芝士啊，中意食芝士嘅朋友就好開心啦。咁、我今次咧就芝士加埋呢個雜肉，係啊、芝士加雜肉原來都幾特別嘅、 我未試過喎、呢個組合，未試過。 咁你芝士咧，你係適隨轉變啦。咁你自己可以選擇啲自己喜歡嘅芝士。不過我先係會用一片片嘅芝士。咁但係你譬如去超級市場買，你都可以由一嚿嗰度叫佢切嘅。咁、你就切到之後，因為一片片咧就方便你嗰條嗰頭先個切嗰個罅位咧， 就攝落去啦， 就攝入去。如果一大嚿成個拳頭咁，你就唔好搞啦咁樣，所以我先話要片狀會好啲。咁你就好啦，一片片咁樣放入去嗰個嘅雜肉嘅時候咧，咁我當20cm 啦，咁你可能唔係中間擺咗四條坑喺度嘅，咁你就四個咧就攝咗不同味道嘅芝士，咁會好啲。因為你用同一款嘅芝士咧，你嗰個味覺上面嘅衝擊咧會少咗，因為你芝士都有唔同味道噶嘛，有啲可能係啦濃烈啲，有啲可能會輕啲咁樣。 咁我要買四種味啦嘛，已經 係啦，買四種味，咁你就食落嘅時候四種不同嘅感覺，咁我就覺得會開心啲。 你下次可以幫我買佢先， 可以 四種味， 買四種唔同嘅味道，咁啊比呢個朱古力蛋仲多咗一個。 係咯，三種啫， 三種 而家四種， 我四種， 你計埋個炸肉五個味， 五個哇！你話幾叻豬？好啦，咁我已經準備咗幾個嘅芝士之後咧，然後咧我就將佢夾住咗佢啦。夹住咗佢之后咧，我就先攞去咧，就轻轻喺个镬嗰度咧，就煎一煎嗰个杂肉个底，令到佢嗰个味咧可以更加香先，令到更加香。然后咧有两个唔同嘅做法嘅，呢两个唔同的做法。好啦，第一个做法咧，你直头可以拎嗰、那个成嚿嘅杂肉咧，呢个炸，咁呢个其中一个咧嘅做法。不过咧，因为个杂肉本身都几大，所以其实呢个做法咧。是可以做的，但我就不是很建议。因为为什么呢？第一你要用很多油，即是处于一个食材成本上我觉得不是很理想。另外一件事就是那些油用完一次呢，因为炸肉本身都有味，它会那些味跌进去那些油那里，其实你再整其他东西呢，你煮乜你都，你啱食完整完炸肉嚟啊，即系你都会有咁嘅感觉。咁所以咧，其实可以用第二个方法，亦都我觉得较为可行，同埋味道挥发都唔错。咁可以用嗰啲譬如面包糠啦，咁你就捞喺嗰个嘅炸肉同埋嗰个芝士粉上面，同埋嗰个芝士上面，咁你就已经想象得到嗰个嘅形状啦。咁如果你再捞多啲嘅，然后你就可以变成一嚿好大嚿嘅杂肉加芝士片喺度，跟住你拎去嗰度焗炉嗰度焗。 哇！ 呢、这個焗爐嗰度焗，咁你焗嘅時候咧，就可以焗到佢外邊咧都有幾多嘅金黃色喺度啦。然後亦都可以個賣相亦都好靚啦。同埋佢加上，如果你再出邊有個麵包糠喺度焗嘅話咧，其實一切落去嘅時候都有個層次喺度嘅。咁你就可以慢慢就好似再切翻去逐片逐片咁切。你唔需要擔心嗰個芝士咧會唔會一嚿一塊嘢咁飛去，好似黃牌咁突出嚟咁樣，唔會嘅。因為佢芝士已經會溶咗噶啦，喺你處理佢擲緊麵包糠嘅過程入面，佢已經係會塌埋咗喺度。咁佢你變咗一路切嘅時候，你就會發覺咧，佢有幾種唔同嘅芝士蓋喺嗰個擲肉上邊。然後呢度切嘅時候咧，就一路享用嗰、那個食嗰個擲嘅時候，你就由可能你由淡味到濃味咁樣切咧，你就慢慢食到個芝士加埋擲肉嗰個嘅個變化。 嗱、呢個咧即係因應唔同嘅年紀咧，可以有因應唔同嘅配搭啊。如果18歲以上唔使諗啊。送酒啦，即係你可能飲一啲酒類嘅東西咧，可能會幾配合。十八歲留下咧，果汁或者係汽水。 啊，係啊，係啊。 咁但 係 如果一家大細咁點算咧？我有另一個選擇，飲茶。 哦， 即係用普通嘅茶去送呢一個咧，都係非常配合。 中國茶定係法蘭西茶？ 中國茶會啱啲， 係嘛？ 即係呢一個味道，法蘭西茶可能有啲味會有少少濁。 係係。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啊。 我的享樂時代。 今日的享乐时代呢、突然间想到 什么、 不如讲回那套人气的剧集、First Love 是的。是的，佐藤健和满道光这个。 他是讲那个、意大利粉、啊。 哦，唔係，意大利粉講咗啦。今次咧發現咧，原來喺當地啊，同埋本港我就仲未留意啦。不過當地咧就出咗好多 tour， 情形有少少似就係喺香港好多年之前咧，大長今熱潮嘅時候，咁、大長今熱潮，跟住就做咗好多海外 tour 啦，咁啊去韓國，因為俾大家參觀翻。大長今咧就喺呢度拍噶啦， 係咪打卡位啊？揾翻嗰啲 冇錯啦。咁、打卡位佢今次咧都有幾多唔同嘅地方，而且幾多 shot 咧、即係幾多個鏡頭咧係刻意影到幾靚嘅。咁其中一啲譬如熱門嘅就係喺札幌市中心嗰個迴旋處，係啦。咁嗰度咧我都見到。都有几多网上面嘅朋友特登去到嗰度打卡影相啊！ 讲呢个打卡位，即系我哋叫朝圣啊嘛，即系去嗰个位，即系其实好多唔同嘅电影或者劇集，当佢哋受欢迎嘅时候，佢嘅背景咧、你就会好想去嗰度影翻张相。 系啊系啊系啊， 去嗰度啦。 系啊， 咁其实咧呢一个咧喺拍摄初期，某种程度上制作单位咧都已经觉得系可以实行嘅，而且仲可以当系一个叫做揾赞助添嘅。嗱、譬如除咗呢一套之外，另一套而家日本做紧嘅电视剧叫做《Silent》。 哦，系啊，系啊，系系系。 佢专登拣咗好多喺东京里边嘅餐厅嚟做佢嘅场景嘅。 系、 咁而家嗰套 系真嘅嗰啲餐厅， 真嘅，真系喺度嘅。咁佢呢啲餐厅而家嗰套剧受欢迎啊，咁就喺套剧而家仲播紧噶嘛。咁喺日本仲播紧，所以咧好多人咧就会去嗰度。朝圣啦，男女主角喺呢度表白，边个同边个喺呢度倾过偈，就嗰度影相咯。 系啊，如果剧集同电影啦，多啲同翻一啲譬如民间嘅地方、民间嘅餐厅，甚至乎佢哋一啲特别嘅location 去到拍摄咧，系可以做到呢个几好嘅效果。 系噶，系噶， 即系观众睇完之后咧。我會有一種想去嘅感覺，即係就算譬如睇到佢哋喺北海道嘅雪景啦咁樣，令到我都會覺得哇，雖然北海道真係凍，咁但係你都會想去感受一下嗰個嘅浪漫。 係啊， 呢個即係劇集嘅氣氛，呢個好好。 咁當然咧，個前設就要係呢套劇要拍得好啦。 係， 如果套劇 融融爛爛 唔好睇嘅。你睇完嗰个景之后，我都系唔去嘅，会勾起一啲唔好嘅回忆。 咁啊，变咗害咗个 location。 系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